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个早上咧，依然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系公众假期嘅早上。咁啊，希望咧，芭比林慧嘅伴随咧，可以令到你今天咧都充满正能量，开开心心咁样开始新嘅一天啦。 晨光每日一格。 有节奏的音乐咧，成日都可以令人更加容易投入一啲轻松愉快的节奏和情绪嘅。假期的节奏咧，本来就应该轻轻松松、开开心心啦。但有些人咧，总系会觉得一瞓醒的时候咧，可能就会俾一啲公事啦，或者系压力咧有所缠绕，令到个人咧一起身就觉得好紧张。咁有咩方法可以即时咁样去放松或者系舒缓呢？我自己就觉得咧，与其系好强迫自己去接受一样嘢咧，倒不如就系顺其自然啦。咁样顺其自然，唔逼自己要喺限时之内处理好自己嘅情绪，会唔会反而可以轻松啲咧？嗬，放松同埋释怀都系一种练习嚟嘅，而呢一种练习可能需要一段好长嘅时间，需要一次又一次嘅经历。当然不希望在你身上遇到坏的经历，但换个角度去想，一些坏的经历反而令到我们成长得更快，速度这么惊人的时候，可能学的东西也会快一点。今早回来的时候，看到月光又圆又大，有时一啲身边嘅小事物都可以令到你开心啲啊！ 你我试过接吻，接惯了，接上瘾，上瘾到劫去我，明明是主的一生，然后剩低身份责任。而我也吃过教训，爱甜爱太过近，过近会引致我盲目窒息，死于假亢奋。 在旋律奔驰，你却要逼我换一种拍子，太幼稚。 听过嚟自 Aga 江海嘉的 So Called Love Song。 我是 Barbie 林慧，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的啦。因为这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说了，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的，怎可以不努力的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星期五当然要规划下你的周末应该怎样过啦。嗱，队友白元浩小白咧就最中意行山噶啦，虽然佢而家咧就正系休息嘅阶段，咁但系咧今朝早我呢一个好拍档咧都要讲下啲关于行山嘅好去处。嗱，最近咧见到咧即系天气咧都凉咗好多啦，好似今日咁样啦，而家现时录得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81%。其实都有时谂下，疫情期间咧有啲简单或者轻松嘅户外活动，特别系如果咧适合一家大细，甚至乎系咧可能长者啦、小朋友唔同嘅需要咧都照顾到咧，都系可以考虑下嘅。咁去郊外行下咧，似乎都成为咗香港人可能近呢几个月啦，特别系一啲非常之热门嘅地点。咁有啲人咧就想啊，可能咧轻轻松松完成咗嗰个嘅旅程之余咧，又可以影到相啦，或者有少少嘢咧就适合去打卡影相嘅，有少少部分咧就适合运动嘅，有啲啲部分咧又适合咧可以带小朋友啊、长者咧亲亲大自然。咁到底有啲乜嘢地方可以选择咧？咁可以讲讲嘅。第一个选择的景点呢，可以考虑下新娘潭自然教育径啦。这一个地方呢就是位于船湾淡水湖的西北角，全程大概是有 0.7 公里，沿途呢就有不少的靓风景，例如有瀑布啦、溪流啦、新娘潭桥等等，都是可以一边行一边影相的。如果说它的难度级数呢，大概只是一级而已，所以如果你说想挑战一下的话呢，这个都可以是考虑下的一个地点来的。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去下河背水塘啦。嗱，呢一个地方咧就位于大榄郊野公园入边嘅。咁其实咧都系一个灌溉用嘅水塘咯。咁相对地咧，其实比其他水塘咧系细啲嘅。咁但系旁边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树木啦、树林啦等等。咁其实除咗入口处有一个小小嘅斜坡之余咧，其他路咧都算平坦，亦都算容易行嘅。这个呢难度级数呢都是一级。不过呢虽然佢就话呢啲路比较平坦啦，亦都可以叫做轻轻松松咁行啦。睇落就适合长者一起去嘅。但係就要注意啦，因为佢个路程呢就比较远啲啲啦。佢呢全程呢係要 2.1 公里㗎。所以呢需要差唔多成一个钟头呢先至可以完成嘅路线嚟㗎。咁对比起头先嗰个呢 0.7 公里就长咗啲啲啦。头先我觉得大概係45分钟左右呢，专业人士呢就话可以呢係步行完毕㗎啦。好啦，咁如果头先嗰啲嘅风景咧都唔啱心水，有冇啲乜嘢地方可以再去下咧？咁就成日都大家听到嘅咧，就系讲下咧薄扶林嘅嘉乐径。嗱，嘉乐径咧，似乎一听落去就觉得应该系老少咸宜嘅一个地方啦。咁呢个地方到底有啲乜嘢嘅吸引之处咧？嗱，薄扶林嘉乐径咧，除咗可以睇到水塘之外咧，亦都会睇到其他一啲，譬如话花岗岩建造嘅石桥啦，都系香港嘅法定古迹嚟过。而且咧，途中咧都会睇到唔少战时嘅遗迹。咁啊，睇落咧，即系可能长者都比较适合或者会中意呢一种嘅旅程啊吓。咁亦都系难度级数系一级，不过亦都系要注意啦。佢嘅全程咧系有 3.5 公里噶，即系比起头先嗰两个地方咧系更加长啊。所以需要咧就系大概一个钟头咧先至可以完成到呢一个路程噶。 喺呢一种咧秋意凉凉嘅天气，唔知道你会唔会真系好似我头先推介嘅嗰啲活动咁样咧，选择去做一下一啲户外嘅活动咧？户外活动都系好嘅，可以有益身心啊嘛。 无望之秋，千百日后，有没有得到解脱与怎无忧？还是已告别昨日，不舍年年月月某某，来洒脱点，接受了历劫幸福的之后，你别要多心执意，再三回首，那里无人没迹可再考究。无谓再记着青春的荒诞，残酷明秋，风吹我们两天，吹开明早交织，轻抚着就分线，但着无名的 Barbie 林慧的 Good Morning 呢，就是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的时候呢，第一个见到的呢就是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她还是瞓得好香甜的话呢，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呢整个人都好温暖，整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哋环节入面都会问啲是非题，不过精唔精准，见仁见智啦。 呢一个嘅产品发挥功能，例如我哋要使用啦，系一次性啊，定抑或佢重复使用先有效？ 好好嘅问题， 俾掌声。 自己拍， 系自己拍，咁有几好咧？究竟？ 第 Alexa， 你睇下啲掌声几单薄？ 我尽咗力问噶啦。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Dixon、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唔紧要嘅 ，Dixon， 就算冇人撑你，我点都撑你噶。 完。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当然趁着这个机会也要跟大家讲一下今日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测了。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是吹强风的。展望周末期间和大致和下周初都是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稍凉的。现时室外的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1%，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都是现正生效的。感受到虽然我们直播室就看不到外面的环境，但是都觉得好像凉浸浸，很凉爽，有阵风的嘛。今朝早自己翻嚟嘅时候咧，就觉得的而且确咧都系凉浸浸嘅。而且咧，如果有听今朝早六点钟开始咧，林慧所讲翻嚟嘅时候咧，都见到一个又圆又大嘅月光。嗱，虽然今日咧就系追月啦，咁但系咧月光依然咧喺呢个时分应该都仲睇到噶。有些专业人士就分析每一年到底那个月光中秋至8月15和8月16在什么时间看到。其实在今日即是中秋节翌日10月2日，即是农历的8月16原来月出就是今晚都仲会有得看的。现在应该都仲会见到个月光少少的，但是可能现在就已经很尾声了，可能已经看不到那么滞了。但如果你说今晚都仲想看的话，其实譬如在傍晚时份7点钟左右，然后如果你说要上到去个月光最明亮的时候，是去到凌晨零时之后，大概1点钟左右就会看得到了。至于月落，即是说最后一个看到又圆又大月光是几时呢？听朝的7点钟之前你都应该仲会见到这个明亮的月光。既然有又圆又大的月光，唔怪之得咧咁多人中意追月啦。追月呢一样嘢到底又系点嚟嘅咧？原来追月这个即是说过了8月15即是今日去到8月16的时候，当大家意犹未尽都还是很有兴致的时候，很想再看一次月光就叫做追月。根据清朝人的记载就是说，原来在8月16的夜晚集埋啲亲朋好友来到品尝佳肴和美酒就叫做追月了。追月咧，大家原来咧有个传统，根据呢个历史记载咧，都系咧中意邀请啲亲朋好友去到风景优美嘅地方嗰度赏月咧，就为之追月嘅。所以唔知道今晚咧会唔会都仲有好多人咧集埋一家人啦、好朋友啦，一齐再去食饭睇下月光咧吓。如果有这个习惯的话，可能都会是成为了你今日的追月活动。不过当然不知道到底你所谓的追月活动到底是怎样，还有约什么人一起。但是如果今晚正式要跟今年中秋节的月光讲拜拜，可能都是一款深夜告别练习。 仍遇上滑过冷天踏入炎下，糊糊涂涂就快要将旧梦埋下，仍来其情遇上他，胆敢展开了对话，同途同行就这么踩着梦，闲话说到渴了就对分一支水，渴吗？迷迷蒙蒙的小马，搞不清这半晚真假，却已经开花。滑到想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碰见就遇。此刻始终都这样陌生，月夜下幻想。

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小白抱恙啦，所以咧呢几日咧都系一连几天咧，由我林慧芭比喺呢度咧同你由六点钟开始咧晨光第一线，希望无论系翻工啦，定还是系真系可以享受到假期嘅你咧，都可以咧有一个好心情好嘅开始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可能同大家睇下咧，有啲乜嘢嘅新闻同埋专题故事先啊！今朝早咧睇嚟嘅咧就一啲非常之新鲜滚热辣嘅新闻消息，因为咧成日都人哋话咧，每逢佳节就倍思亲，原来倍思亲之余咧，每逢佳节咧都有罪案嘅发生啊！吓，讲紧嘅咧就系西贡啦，就系早前咧遇到呢一个抢劫案嘅74岁的士司机，咁几时叫做早前呢？原来就系寻晚咯。嗱，琴晚咧，西贡万怡水库咧就发生咗的士劫案啊！的士司机咧被贼人咧用电话叉电线咧就系箍颈行劫，并且咧打伤咗佢嘅手啦，同埋嘴角。最终咧，成架的士咧系被贼人咧架走，即系揸走咗架的士啦。手提电话同埋现金咧，全部都系一连被抢掠噶。事发之后的士司机是负伤咁样由创兴水上活动中心步行出到去东坝，向附近的行山人士求救，代为报案噶。遇劫的这位司机是姓郭，74岁，驾驶的士超过了45年。他在那里接受记者的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了，其实从事了的士行业以来是未曾试过遇上劫案的，但今次竟然连车都被人揸走了，所以就觉得真是不幸运了。据忆述，由于生意环境不好，平日其实就会在下午5:30左右开工，昨晚就延至7:30才开车。家住在旺角的他第一转就在大角咀那里上了个客人。他就说全程都是见到这一名40至50岁左右的男子，身穿黑衫黑裤和曲头发的这位男子就是截车，就说要去到西贡的这个创兴水上活动中心。人问司机到底喂你熟不熟路的，如果不识路的话，就可能去到西贡之后就再告诉你知怎么走。司机就话啦，呢一名匪徒咧就斯斯文文嘅男士嚟噶，沿途亦都唔觉得有啲乜嘢异样。咁不过咧，去到差唔多到达目的地嘅时候咧，呢一名男子咧就露出佢嘅真面目啦。当时呢一名匪徒咧系用咗一条电话叉电线勒住司机条颈，司机就大嗌啦，咁然后咧就一路咁样咧，那个匪徒咧就更加出力去掹，以致到呢条电线咧都俾佢掹断埋，哇，好得人惊啊！咁啊，呢位司机咧同埋贼人就纠缠啦，咁啊想推贼人落车，不过咧同时司机亦都自己咧跌咗落地下，于是乎咧就撞伤咗手踭，更加咧系俾贼人咧踢咗一脚，口部咧就被打咗一拳。其后咧，呢一名匪徒咧都几即系行凶咧，都吓、啊、都几残忍，因为咧仲要同佢讲话，喂，我哋求财之余咧，同佢讲吓，我个袋入边仲有刀，咁如果有啲乜嘢事咧，就会做出啲伤害你或者令到你有生命危险嘅事情。咁当然佢嗰句说话就梗系唔系咁温和啦。咁但系咧，晨早流流我就无谓去重复呢个匪徒讲嗰句说话啦。咁但系咧就话咧叫佢快啲拎晒啲钱出嚟，咁佢话咧就会俾翻架车佢。咁但系最屘好明显都冇俾翻架车佢啦。咁呢位的士司机咧，即系70几岁咧，根本就唔够力去对抗啦，就唯有就范啦。点知咧，贼人真系连架的士都揸走埋，所以对于事主咧发生咗呢件事咧，除咗觉得自己好不幸之外咧，更加系好无奈啊！好彩嘅咧，就系虽然佢负伤行到上东坝咧，都仲撞到一啲有心嘅好人咧，帮佢报警，而且咧都睇一睇佢嘅情况先啦吓。 咁的士司机话啦，呢一架车咧其实系出租车嚟噶，所以咧除咗的士咧被抢咗之外咧，佢亦都咧系冇埋自己嘅手提电话啦，同埋大概千零蚊嘅现金。经过呢件事之后咧，事主都话都冇话惊住会驾驶的士嘅，因为本身自己咧就从来都冇谂过退休。啊，呢位郭生都几得意，因为咧佢就话啦，其实自己咧就唔系为咗养家而去揸的士嘅，跟住咧自己啲仔女都出晒身噶啦，而且亦都有自己嘅家庭，经济能力咧都 OK 添嘅。不过咧，佢23年前咧就发现自己患上咗鼻咽癌，咁啊已经经确诊之后咧，就系话佢系第四期，咁啊有几粒嘅肿瘤，到而家咧都冇恶化，但系咧就冇戒烟。佢亦都话啦，自己都70几岁啦，唔做嘢都唔知做乜嘢，咁所以如果可以嘅话咧，想等到自己80岁嘅时候咧，先至唔再揸车。其实呢啲种态度真係好好啊，无论係话几耐之前发现自己有啲乜嘢嘅肿瘤，原来呢一种乐观嘅心态唔知係咪真係可以成为佢嘅良方妙药啦。23年前确诊为鼻咽癌嘅第四期，但係23年后呢74岁嘅佢依然係咁坚毅不屈咁样去活佢嘅人生，为咗自己而活，为咗自己对于工作嘅热情同埋开心而活。 天气好仍睡不好，恩宠赞美没有令我很自豪，然后我不见人不理人，瞒住我这刻感觉很燥，觉得倾诉拥抱太恐怖，难道远下去人间真的会了解我，很想问为何难过，很想呼救，情绪极度无助，是孤独还是失望，还是被世界折磨，假使我仍未够好，你不要叹气我好吗，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不会死才是胜利，超出那角落里都是的预期，其实我很好奇，真好奇何时要炫耀这种心地，我只知道今次我比你了不起，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在我附近，当我未抚平情绪，别嫌我吧，难道跳下去人间真的会痛惜我，当黑夜又来烦我，很感激你陪我席地而坐，幻想自由地生活，其实没兴趣不可，假使我仍未够好，你可会爱我更加多，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之下病人无数，记住你心还有愿望。

尽化烟，掉落在深海下有其用处，必胜之于深暗里无奈打转，不怕手作转心给予，如挂念你便勇敢的说，落下泪这身替你成大志，若是为你我可以自愿牺牲走进历史，为梦寻下去， 为你送上这一首来自陈卓妍的《晴落》啊。咁啊，在七点钟新闻之前呢，亦都是带来另一把的歌声呢，自己很喜欢的。因为这一把歌声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很记挂，亦都很喜欢。亦都令到你想起呢，可能中秋佳节未必可以呢同所有你记挂的人一起。但即使你点都好呢，只要你心里面有佢啦，其实每一个节日每一日你们都可以好像是一起咁啦。 再活多一次都怕，再可以在路途重逢着你，共去写一生的句子。若我可再活多一次千次，我都怕面前仍是你。我要他生都有今生的暖意，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暂别今天。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度过。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 冇错啦，只要咧活喺心内，点都系会共同度过。哥哥张国荣 之下有诚意，而且冇先决条件地立即恢复谈判。三国领袖向冲突中遇难者表示哀悼，慰问死伤者家属。阿美尼亚同阿塞拜疆上个月底起喺

程真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正嚟到7:09，欢迎你继续收听晨光第一线。早晨啊，欧。 早晨啊 ，Barbie。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中秋节都仲系继续快乐噶、 啊，追月啊嘛，今日仲可以。 系啦、啊，琴日问一下 Barbie 先啦，有冇夜晚黑带女女同埋带你老公啊？好劲咁样，带你老公去睇下月光啊，赏下月啊。 其实就真系冇，因为咧，我发觉原来咧都几攰啊，去到夜晚黑嗰段时间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就选择咗同女女喺屋企完成翻佢仲未画完嘅一幅画， 我以为我就选择翻同女女完成翻佢未做晒嘅假期功课。 我唔系要做晒啦，已经在、之前嗰日已经，因为我唔想即系拖啊， 扎过嘢系咪？ 系啊，冇啦，因为啲小朋友嘅记忆咧，可能就唔会维持到好多日，咁梗系等佢最记忆犹新嗰时候，即系记得老师同佢讲话要做乜嘢嘅，咁啊嗱嗱声做咗佢咯。 咁、有冇喺个窗边嗰度都啊见到有月亮咁样咧？ 嗱系啦，我嗰个但系咧就系因为咧，其实琴日咧一路都观察住、到底会唔会咧屋企附近都有一啲嘅少少庆祝啊，定还是有啲布置咧咁？咁就谂住去翻嗰啲地方嗰度咧就凑下热闹嘅本身吓。咁但系咧发觉原来屋企四周围都冇人。咁、你其实你谂下小朋友最中意系咩？系趁高兴噶嘛。同埋你见到如果周围嗰啲小朋友都拎住啲灯笼啊，或者同屋企人一家大细咁出去行咧、你特别觉得有气氛噶嘛。咁但系你发觉你周围都冇人行嘅时候咧， 可能要去翻沙田公园啊。嗰啲就會多啲啦。 結果咧就係咁樣啦。結果就係我拎曬啲嘢翻屋企，好多嘢拎。跟住咧，我就同我先生講，嗰陣時已經差唔多11:00啦。 係， 我話不如咁啦，你同阿女行個圈啦。跟住佢就帶咗阿女去行到差唔多成都11:幾先翻到嚟，係咯，都未夠12:00嘅咁。咁於是我就等埋佢哋翻嚟，我就話唔得啦，媽咪聽日要翻工，我要瞓啦，你哋自己搞掂啦咁。 哦，咁啊都係開心嘅，即係想睇月光嘅人睇到啦， 啊、 玩嘅人玩到，你又休息到啦。 但我想講咧，今朝早個月光真係好圓咯。 係啊，5:00嘅時候 啊。係啊，我就捕捉到呢個時機啦、 啊。哦，有冇影低相啊？ 我影唔到啊。 係啊，因為今時今日好似話月光都可以用某啲手機都已經 拍到。但我真係啲攝影技術真係唔得。我諗如果係白元浩嘅話咧，佢一定影得好靚。 係啊，絕對有咁嘅可能性啊嚇，咁、但係即係有啲朋友都話：喂，小白咩事啊？咁樣啊，小白都其實有啲關節上嘅整親啦，咁啊詳細就等佢自己。交代啦，咁盡快佢會康復噶啦，跟住咧再投入翻晨光嘅團隊嘅、 我都期待佢快啲翻嚟。 係啦，唔使太擔心咁樣。哇，講開小白咧、突然間令我諗起啦，今日都係做運動嘅好時機。點解咧？因為咧。啊！琴日大家都食咗好多好嘢啦，即系譬如做节嘅时候啊， 系呢一样嘢，所以要消耗翻。 系啦，同埋咧要帮屋企人啊，即系帮老家咧清咗啲月饼啊，费事啲老人家食咁多月饼啊。 你会用咩方法清咧？咁、 真系帮佢哋食咯，真噶。 咁你都有排消耗喎、如果系咁。 系啊，因为。长辈们咧，仲有嗰下传统就系、送嚟送去啊！ 哦，系啊，我屋企都会啊！ 我旧时最巅峰，即系细个嘅时候啊，吓屋企曾经有8盒月饼噶。 嗯， 系啊，因为 你屋企有几多人可以一起分担呢8盒月饼？ 全部都系我啊！嗰阵时阿婆啊， 通常都系搵啲后生仔食嘅，因为 系咁喺度食。因为如果你屋企人有人系做生意咧、你啲月饼多到。疯狂的真系，咁因为礼尚往来啊嘛，有阵时即系如果爸爸做生意又买多咗咧，一遇个数量遇得唔好，跟住就好多好多月饼咁样，所以我由细到大咧，其实见到月饼都麻麻，但系两老啊年事已高啦，咁啊费事佢食咁。多月饼始终好容易三高噶嘛，系咪先？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咧讲下啲月饼卡路里。 哇，犀利！我即系之前听过咧，我吓到都唔系好够胆食啊。 系啦，但系咧讲完卡路里咧，唔系斋讲嘅，我会讲埋咧，究竟你今日跑几多步咧，就可以抵消到一个月饼啊，唔系一盒啊。 到底要跑几多咧？我谂都有排跑、 啊。系啦，嗱，Barbie 中唔中意食冰皮月饼？ 诶、，OK 啊呢、這 个。嗱，冰皮月饼咧，大概如果普通嘅冰皮咧，就系跑14分钟啊吓。 咁少？ 系啦，14分钟。 食几多先？ 一个咯。 一个 完整14分钟咧。 咁我食1/8嘅啫，咁唔怪之好似都冇乜嘢啦。 系啊，可能系啊。不过咧，有啲咧再激情啲嘅月饼，唔应该呢个字，夸张啲啦。因为点解咧？有啲咧就系叫做冰皮芝士王月饼啊。你聽到個名字都～ 夠霹靂啦，係咪先？咁呢啲冰皮芝士王月餅或者咩冰皮黃金蓮蓉月啊呢啲咧，就要跑成半個鐘啊，先消耗到一個咯。 但跑半个钟消耗到一个，原来都几抵嘅。 点会啊？ 咩跑半个钟唔系好难嘅啫。 系咁，但系你一个月饼要跑半个钟，其实我哋做健身嘅人，梗系觉得好唔抵啦。 比我想象中好咯，我会觉得即系 我会拣唔食， 负担得起呢个都。 我拣唔食啊！咁你话喂究竟有啲咩系要跑成个几钟先可以消耗到一个月饼呢、哦、反而是最传统的那些、叫做双黄纯白莲蓉月呢，要跑成120分钟先可以消耗到一个月饼。 我听你这样讲，其实跟蛋黄有关，是不是其实都关特白莲蓉事呢？即白莲蓉应该是劲过莲蓉，是不是 呢？剛才我讲的那个呢，就这个双黄纯白莲蓉月呢、每个月饼的重量首先重很多、它是185克的。我剛才讲的那些冰皮乜乜乜嗰啲咧，就60克嘅啫，即系相对个 size 细啲啊，咁咪变咗跑唔使跑咁多咯。咁但系头先我讲嗰啲咧就185克啊，咁啊热量咧就775卡路里，哇，咁几夸张，脂肪就40啊，可能咧白莲蓉真系要落好多猪油落去整啊，咁而糖都落得多，60克嘅糖啊，所以咧你就 total 接近要跑120分钟啊，先可以消耗到一个嘅双黄纯白莲蓉月咁样。哇，好夸张，睇到呢个表咧，即刻唔想帮。 咁我就觉得唔抵买啊呢个。 系啊，你谂下，你食一个月饼要跑成120分钟， 咁目标线 set 得高咗少少。 系啦，嗱，头先嗰啲觉得好抵啦。 系啊，你半个钟如果我摊长距离跑，我都觉得 OK 啊，咪先，即系冇乜压力啊。但如果你话食咗一个咁样嘅，即系双黄白莲蓉啊，做个纯白莲蓉，我都唔识啊呢样嘢。 系系。 咁然后你就要跑咁耐、我觉得好抵咯。 系，不过唔紧要啦，俾个藉口自己咧做下运动都系好嘅。今日天气咧理论上都好啊，转个头咧要彭爷帮我哋睇睇个天气啊吓，因为咧喺路面上边咧，今日阿 O 都见到，琴日见到好多咧 camping 友啦，有啦，咁啊孭住嗰啲 backpacking 咁样， 应该都几舒服喎。琴日我谂下， 会啊， 這個、 起码冇落雨已经好好噶啦。嗱、今日见到乜嘢咧？喺路面嗰度见到好多姐姐喎，咁样、可能今日姐姐放假日啦、之前嗰两日辛苦啦，姐姐到佢放啦，咁样俾姐姐歇一日，跟住礼拜六日再嚟玩过咁样、所以今日特别喺路面嗰度见到好多姐姐都出去活动咁样啦、即系外佣姐姐啊，我讲紧嘅姐姐咁样啊，即系芭比做表。 琴日应该就会少啲外佣姐姐会放假，因为咧屋企人通常都会需要佢帮手煮嗰餐饭噶嘛。 系啊，就算唔煮啊，都要买餸啦。 系啊， 就算 买 餸啊，都要喂细路仔食饭啦，好多嘢做啊，姐姐都。 系啊， 所以姐姐都辛苦啦。咁样，希望今日咧继续假期啊吓，大家都 happy happy， 开心开心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我哋梗系要揾阿彭爷同我哋睇下出边天气咩环境先。 早 晨，早 晨彭爷继续中秋快乐。早晨，早晨。 系啊，假期快乐啊！吓、各位晨光嘅听众，仲有吓查阿 O 啦，同埋 Barbie 啦。喂，早啊！ 早晨。 今朝早咧就系呢一个嘅8月16，即系追月系咪啊？咁月亮啊见唔到啦，因为太阳已经出咗嚟啦。依家咧望向天空咧。个太阳咧都几醒神嘅，咁啊还好咧，就啱啱咧，我依家呢一刻咧，天上面个太阳咧就有一半咧俾嚿云咧遮住咗，咁所以咧我都仲可以咧同佢打个招呼咁样。如果嗰嚿云行开咗咧，肯定咧晒到正一正。不过还好就系出边咧个空气咧系真系几清凉下嘅，间唔时啊有一两阵风咁样吹埋嚟咧，都有一种咧秋天嘅感觉啦，真系啊， 几好、 啊，即系唔会话咧有太阳晒住落嚟咧，吹住嗰阵风又翳又盛咁咯。 都几舒服嘅一个天气、啊。 系啊，咁啊至于啲云量方面咧，其实咧今天咧呢一刻咧。都唔少云喺天空上面啊，即系未至于话万里无云啦，都几多云，即系嗰啲云层咧就较为系即系薄少少。 咁啊，同時亦都見到咧，就冇咁話成個天空咧都係嗰啲灰色的天空啊，灰色的雲啊咁樣啦，啊都仲可以見到咧，有起碼而家四分一啦，都有啲藍天睇下嘅。 咁又好啦，切合翻假期嘅心情。不過今日咧好似有啲涼風，我就咁聽彭爺嗰度都好似有少少風，係咪？ 虎虎聲， 哇！咁都聽到啊？ 係啊，係啊。 哇！喺咁，我啊就係感覺到對腳係有風吹埋嚟啫， 因為著咗短褲仔可能。 系啊，假期啊嘛， 系啊，咁大家 relax 下咧，咁啊转个头再同你倾偈好嘛，唔该晒嘅，好，咁啊详细嘅天气咧，交俾阿 O 讲讲佢先啦，今日咧大致天晴嘅，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初时咧离岸咧就吹强风啦，展望啦，周末期间咧大致天晴，下周初咧有一两阵嘅雨啊。天气稍凉嘅，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咧80%，仲有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嘅，都系。 嗯，冇错。咁啊，呢个时候咧，先听一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啊。今朝早咧就要同大家探讨一下咧啲环保相关嘅议题啦。请嚟咧电话旁边有绿色和平嘅阿顺啊，早晨啊顺， 早晨啊。 嗱，琴日咧就系中秋节啦。嗱，每年嘅中秋节咧都有好多嘅物品咧，有啲可以回收，但有啲就唔能够回收，都系喺呢个节日里边咧衍生出嚟嘅，包括咗一啲嘅灯笼啦、月饼啦、月饼盒啦，甚至乎荧光棒等等。啊，其实呢一啲物品咧系咪全部都可以回收嘅咧？吓？ 咁就梗係唔係啦，咁同埋個問題仲多個係唔止係唔可以回收添啊。咁其實相信大家都身邊朋友好多咁嘅故事㗎啦，就係、是、自己一個屋企呢就買咗四盒月餅、啊、一盒就自己用，另外三盒呢就攞住送俾人啦。但係點知呢又收返啲月餅返嚟收返四盒喎、啊、咁、最後呢就變咗好似要同月餅嘅死期搏鬥咁樣，咁搏命呢要趁佢變壞之前食曬咁樣完成任務。咁其實呢喺呢個月餅嘅攻防戰之中要生存呢，就首先要去送禮的源頭就不可以這樣做了先、其實香港生產的月餅呢就一直都深受海內外的市場歡迎啦、大型連鎖餅店呢都把握商機製造月餅啊、雪糕月餅啊、冰皮啊、奶黃等等的口味的、多選擇又吃得完的話，那就本身當然不是問題啦、但是問題呢就在於買的時候呢又沒有想清楚、或者當了做人情就重於心意，沒有想過自己吃不吃得晒之余咧，又冇谂过对方系咪真系食得晒，咁、就变咗咧，就好多屋企咧就剩咗好多嘅月饼啦。咁除咗系嗰个送礼嘅问题严重之外咧，甚至会有啲炒卖潮出现啦。咁就喺前两三年啦，咁啊流心奶黄月饼就兴起，咁月饼券咧就最夸张咧，可以由原价就每张228元就炒高到280元咁高。一开始咧就迅速卖断市啦，但系点知后来咧饼家就大量生产，但系月饼咧就有价无市，咁炒窿咗你又唔可以一日三餐食晒月饼啊，咁就净系可以转赠其他人啦。但系咧其实佢嘅保存期限就净系得75日嘅啫，咁就变咗其实绝对咧就唔系话送俾社福机构就可以令到你成为过度买月饼嘅理由啊。咁呢月饼最后去咗边咧？食又食唔落啦，咁啊变咗其实最后系厨余，咁就会落咗堆填区度啦。咁所以其实今年或者出年开始啦，就记住千祈自己又好啦，或者送礼都好，都唔好过分买月饼咯。 嗱，我记得我哋上个星期咧，上个星期我哋就讲咗源头减废啦。咁啊，似乎咧食物方面咧都可能要源头减购，即系咧直情系少啲去买，咁然之后咧就唔会造成咗过度浪费嘅情况咯。 是啊，冇错，因为其实月饼除了话厨余之外啦，都是好似包装咁样，无论是佢出面个铁盒啦、你个纸袋啦，定是你一层一层嘅独立包装，仲有个胶托添，咁大家就梗系觉得啊唔紧要啦，攞去回收就得。咁其实呢你话月饼罐硬净啲就可以话重用啫、但系你谂下，每年都有成4-5个月饼罐，其实有边个用得晒啊？咁另一方面就系嗰啲胶啦，佢一来就油淋淋啦。二來本身咧，佢個膠嘅物種咧就回收價值又唔係真係咁高，咁到最後咧，其實所有咧都係難以回收，都係同啲月餅一樣落曬堆填區 嘅。係，咁但係呢啲情況似乎好似每一年都重複上演咧，都未有改善。 是啊，咁重複上演嘅呢就除咗月餅之外就仲有熒光棒添啊。雖然大家呢其實意識都高咗啦，但其實睇返數字啦，就去年呢有環團統計過，就香港人淨係中秋節呢就已經掉咗差唔多有成4500万支嘅熒光棒啊，即係可以話係生態嘅災難。 好得人驚啊。 係啊，咁其實即係故之然就熒光棒就表面係一層膠嚟㗎啦，但係更加毒嘅呢就更加係裡面嗰啲物質啊，因為嗰啲化學溶劑就唔單止係有毒性啦，如果係洩漏咧，就俾人體吸收或者觸碰，更加係會有嘔心啊、頭暈啊、麻痹，甚至係致癌添嘅。咁棄置嘅時候咧，都係會對環境有影響啦，咁就會污染土壤同埋水源。咁所以其實無論係大人小朋友，你自己唔買熒光棒就固之然好啦，但係都記住叫埋身邊嘅大朋友小朋友就一齊向熒光棒說不咯。 其實都仲有好多應節嘅物品嘅，例如可能食下水果啦，又或者係玩下一啲咧可重用嘅燈籠，咁啊可以免卻咗頭先造成嘅咁多環境嘅損害咯。畢竟咧頭先講原來咁多物品咧，即使有啲有機會可以用得翻，但係原來好大部分咧，每一年都有一個好驚人嘅數字咧，就係要丟棄去到呢個堆填區嗰度啊！希望唔好再有咁多呢啲咁嘅事件歷史重現啦。 是啊，冇错，其实讲真月饼即是中秋节啦，最紧要都唔系月饼或者任何嘅物品，都系最紧要系简简单单同啲屋企人团圆啫。咁所以好似你头先话斋啦，咁生果就最好系拣啲冇包装嘅生果啦，咁一个月饼又唔使食滞。咁然之后其实坊间都有好多系升级再造嘅灯笼嘅。咁譬如系一啲铁罐啊或者系柚皮啊，咁都可以好靓同埋好好玩，同埋整嘅时候呢就已经有晒应节气氛又够特别。咁所以其实讲到最后都是大家有个心在这里，一家人完完整整人没事就什么都够了。 刚才听完阿纯这样说，我都即刻想起刚才你讲的那些物资和材料真的可以拿来做一些环保灯笼，又或者可以变成一些一家人一起做的集体活动。 是啊，冇错。咁其实我哋即係最紧要都系有创意咁样去过呢个中秋节啦。我哋无论系食又唔想食得咁滞啊，或者抌又唔想抌咁多嘢之余呢，咁就系点样令到个时间系可以同屋企人而同埋系用而本身自己有嘅物资去过，咁就最有过节嘅气氛啦。 好啦，咁琴日就中秋节啦，不过中秋嘅气氛同埋假期嘅气氛呢仍然系非常之浓厚嘅。好好珍惜呢一个时间之余呢，记得都系要环保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绿色和平嘅神， 好啊好啊，唔该晒 晨光大学。 要学识环保地过中秋节咧，都唔系咁难嘅啫。今日开始，如果你都有啲环保物资可以回收嘅话，我鼓励你立即行动啊！ 慢了开口，迟来没法挽留。有内疚，从不懂体贴为你分忧，慢了反忆起，像只蜗牛，迟到便唯有让你走。为何慢一点给你发现被爱？为何？时间为你改，为何未懂得相爱？

重要嘅嘢要讲三次，仲要提醒你身边嘅人啊。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国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早晨，今日今朝 sport 到你咧，先同大家咧讲讲啊篮球方面嘅情报先啦，系一则咧开心嘅消息嚟嘅。篮球方面啊，甲一咧三月回归啦，因为疫情咧暂停咗咧超过半年嘅本地篮球咧，即将啊重新启动啦。香港篮球总会咧昨日宣布啊，由于疫情咧稍为舒缓啦，而咧呢个禁聚令咧令到啊呢个对制嘅体育活动咧可以啊豁免啦，篮总决定咧立即重启啊。所有的篮球活动，包括咧从照可以代表香港队的一啲嘅球员咧恢复集训啦，而两大锦标大家篮球迷最关注啦，就是银牌啦，同埋甲一联赛咧计划喺明年三月复赛。可能你会讲啊，话哇下年三月先复赛，仲话即刻重启嘅，咁啊制作需时噶嘛，系咪先？有好多嘢唔系好似咧主送节目咁样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哋已经整定咗。是冇整定呢一样嘢嘅咁样，但係呢大家就要睇下疫情方面呢生唔生性啦，唔係讲緊啦啲球员生唔生性啊，咁疫情呢可以早一日退去嘅话呢，篮球呢就可以呢重新回归啦，特别係本地嘅甲一联赛啦。篮总呢就发表声明表示啊，现时嘅疫情呢稍为啊得以舒缓啦，本会就宣布啊，为咗配合政府最新嘅防疫措施呢，而限聚令呢可以豁免进行呢个体育活动啊。咁啊，首先呢10月3日开始呢，喺康文署辖下呢就会重开呢个场地嘅，恢复呢香港队嘅集训。咁啊，一众嘅华将呢都表示啊非常支持，当中包括满贯嘅后卫啦，兼港队嘅主力蔡再勤，咁啊欢迎咧提早复赛啊！蔡再勤系咁样讲嘅，三月复赛都算系咁噶啦。啊，即使咧我哋停赛咗大概已经一年啦，比之前咧话明年嘅八月开赛咧已经好好多。哇，原来咧系谂紧咧下年八月先开波噶，原先系。咁啊，三月已經好好啦嚇，咁啊復賽日期咧雖然遲咗少少，不過咧抗疫都係緊要嘅，同埋咧希望大家可以 keep 住狀態打場好波。嗱，講到咧打場好波咧，由東岸打到去西岸啊，講緊咧就係去到咧美國 NBA 嗰度啊，睇下咧總決賽咧，咁啊琴日咧就呢個總決賽嘅 Game One 已經進行咗啦，咁啊湖人隊轻松入樽啦，咁啊，立方詹士啊，加上 A.D. 安东尼戴维斯啊，咁啊，两位双塔嘅球员咧，带领球队啊赢波啦，可以话咧，其实去到第四节尾段咧，已经去到垃圾时间啦吓，咁啊 ，Jimmy Butler 咧比赛之中拗柴啦，但系及后咧仍然带伤上阵啦吓，咁当然啦，立方詹士呢一类星级嘅球员咧，就绝对唔会俾 Jimmy Butler 专美嘅，因为连詹士咧喺临尾嘅时间咧都有少少计亲啊，踩到其他队员嘅脚背。咁但係佢都繼續堅持比賽，而且呢阿歐都睇晒成場比賽啦，真係要讚詹士嘅，舊時呢佢會因為仲爭一個助攻定仲爭一個籃板呢，想喺數據上面呢攞到 Triple Double 即係大三元，但係佢冇咁樣做到，佢保留咗實力呢，跟住就同教練講話啊，不如換走我啦，咁仲有分零鐘嘅時間，就冇刻意去刷數據，而係呢容讓自己可以多啲時間休息，等球队可以直落四盘，佢当然咁样想啦。 直落四盘咁样咧，啊扫低热火，跟住攞到咧今年 NBA 嘅总冠军。咁啊，哦，之前我都其实过往我都系高比嘅球迷啦，但系对于詹姆斯就觉得系后起之秀啦，亦都唔系睇佢咁顺眼啦。但系啊，真系见到呢位咧，啊曾经嘅小伙子咧，真系长大了啦吓。咁啊，亦都识得咧以大局为重咁样，所以咧非常敬佩佢啊。啊，转个角度讲埋一啲新仔咧，第一次啊喺呢个总决赛嘅舞台嗰度出现啊，包括咧就系 AD 啊，同埋咧呢个热火队嘅希鲁啊吓。咁啊，AD 咧今场啊全场攻入啊最高嘅34分啦，拍档詹姆斯咧亦都贡献25分底下咧，湖人队啊等咗16年啦，先可以咧再有一队嘅球员咧喺单场嘅总决赛啊同得25分以上啦。上次做到咧已经系 OK 嘅组合啦，边个 O 咧就系奥尼尔啊，再加上咧已故嘅球星高比拜仁做出嚟嘅咁啊。但系热火嘅新手咧希鲁嘅晋级之路咧就惊喜不绝嘅。不过咧啊，琴日呢一场波咧就真系确系打得麻麻地啦。希望咧下一场比赛咧可以有更加好嘅演出啦。究竟啊热火可唔可以爆冷咧？湖人队又有冇机会啊？直落四场横扫对手咧，咁啊，听日嘅朝早时间9点咧，你就可以睇到咧，呢个总决赛 playoff 啊入边啊最game two 嘅比赛啦。转个角度咧，讲埋啲爆冷嘅赛事啦，咁啊。呢个法国网球公开赛咧出现爆冷嘅赛果，前法网女单冠军啊，今届赛事咧以非种子球手出战嘅奥斯达宾高咧喺次圈啊6-4、6-2啊，直落两盘咧淘汰咗赛事嘅二号种子啊，比利斯高娃。咁你即刻话喂，头先阿奥利咪讲过咯，佢啊攞过法网冠军喎，系啊。2017年嘅时候攞过法网冠军，不过咧2019年咧佢嘅状态咧急剧下滑啊，咁啊到2020年咧改聘咗用咧哈雷普嘅前教练咧先开始回勇，所以咧呢一位咧非种子嘅球手咧竟然可以赢咗咧二号种子啊，绝对咧系一个爆冷嚟嘅。不过去到咧网球场上边咧，大家嘅较劲咧当然会出尽力啦。另外啦。男单嘅一号种子咧，祖高域啊，直落三盘咧击败咗比兰基斯晋级咧第三圈啊。三号种子啊，奥地利嘅迪安啦，同埋咧六号种子啊，德国啊斯华利夫咧，亦都成功打入第三圈。咁你会话喂，今日啊口淡淡，好似咩波都冇得睇？唔系噶，4点咧有一班靓仔踢波俾你睇啊，就系咧韩职啦啊 K lead 啊吓咁啊，阿芭比都有阵时都吹下寒风啊喺啲衣着嗰度系嘛，咁啊韩职都真系好多靓仔。 是其实这些呢女士们看呢，除了看一些赛事之外呢，都是看人多的。 是啊是啊，同埋呢入面譬如有这个即有几位球员呢都好像韩星这样的。之前 是啊，可以留意一下。 是啊，就可以给一些相片你看。4点就有蕙山现代，即是联赛的一哥，就对上周上午排第四的。这些都是焦点赛事，你说哇夜啲有什么波看啊，都都仲有的。2点半德甲方面柏林联就对缅恩斯。至于意甲方面列贝利加盟了佛伦天拿就会对森多利亚都是2:45开波的。接下来星期六日就更加多波看，起码有英超出现。星期六车路士对水晶宫，爱华顿对白礼顿，纽卡素对班尼等等的球赛都会悉数上演的。准备住买点零食，看看星期六日是不是有机会在家跟朋友仔啊，做个小型嘅足球会咁样一齐睇下波 ，happy 下聚下啦！ 忘れないでいて、悲しみの中で、一人でいないで、誰か抱き寄せて、キラキラに光る、あなたの涙は、繋がれてゆくから、言葉に願いを。手を添えたって消えない痛みがある、分かり合えないから、覚悟がいるんだ、心はきっと一つにはなれなくて、だからそう 空に星が舞う一つの願いが消えたのいつかその声が誰かを助けて優しさになって明日を変えるまでキラキラに光るあなたの涙は繋がれてゆくから言葉に願いを正しさなんて誰を救えるんだ拾いきれぬ思いがこんなにもあるのに過ちだって人間の輝きで不揃いな僕たちは寄り添うそれだけ見上げた夜空が明けているいくつの 来自生物鼓掌的歌曲叫做《闪闪发亮》。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当然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时间嚟到啦，7:49，直播室呢又多咗我喺度啦，我 係 彭仔程振鹏，早晨啦 ,Bobby。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呢就同大家呢就望一望世界各地有啲咩得意嘢啦。咁其中呢今天呢就集中呢去到美国方面。同大家啦睇下美国方面呢啲小动物呢。 有咩动物可以睇呢美国。 其实好多嘅、即係世界咁大係咪好多啲野生动物呢唔一定要喺呢个森林先可以野生捕获。即係喺城市呢都越嚟越多见到一啲呢野生动物嘅踪迹啦。咁喺美国呢一个嘅国家里面呢就真係呢喺城市里面呢久不久都会见到嘅。譬如呢先嚟同大家去到美国麻省。咁呢就发现呢有朋友呢喺啲商场嗰度呢就打电话报警。就 话见到咩呢 係啦报警见到咩呢就话呢有一隻係臭鼬鼠啊。臭鼬鼠啊唔知道大家即係有冇睇卡通片 呢有啊就係睇卡通片先识佢囉。 係我都係。咁呢臭鼬鼠发生咩事呢就话佢呢可能走咗出嚟城市度觅食啊。咁佢呢就将个头呢就塞咗喺一个胶嘅飲品杯里面。即係个头可能佢想 飲嘢。 或者想拆开个盖啦。咁凿下凿下凿穿咗个头总之凹咗落去。 就卡住咗啦。 係卡住咗喺个杯嗰度出唔到嚟。咁於是喺度攻嚟攻去攻嚟攻去。咁啲人士呢见得到咁嘅情况又唔知点帮佢咁报警啦。好啦有个警察嚟到嘅时候呢美国警察嚟到啦。咁见到呢都唔敢呢即係就咁徒手捉住佢、然之后就帮佢掹走嗰个杯啦係咪因为都驚呢臭鼬鼠、哦、即係我哋虽然我自己未见过真正 的、我都未见过真正嘅 但呢就呢、这个常识话俾我哋听佢係会放啲臭气出嚟。 冇错。 而嗰啲臭气呢亦都系有啲液体咁样。咁呢个警员都驚呢会系因为咁呢而受伤。所以呢都静静地喺佢旁边呢跟住佢行啫。直至到佢呢发现呢一隻臭鼬鼠呢停落嚟啦。咁先至呢迅雷不及掩耳嘅情况底下噗一声帮佢掹走。 将佢捉住啊系掹走啊即刻。 系啊掹走。 咁快手喎、 啊。系啊佢就好快手咁样掹走嗰个嘅胶杯。就帮呢一隻嘅臭鼬鼠呢解困啦。好啦臭鼬鼠呢一发现咦甩咗喇喎咦睇返嘢喇喎咁样。就即刻呢就鼠咗入去呢一个嘅树林嗰度呢走咗去啦。啊咁啊於是呢一段嘅短片呢其实点解我哋会知道呢又系因为有人拍片咯。 哦，系咯，通常都系咁噶啦。 拍低咗之后咧，就上载咗去呢个互联网嗰度。咁于是好多人都又俾 like 呢一个警员啦，就觉得佢好有耐性啊，一路咧喺度等机会嚟到帮嗰只嘅臭鼬鼠咁。咁其实可能佢都系惊惊地嘅。 我谂都惊系人之常情嚟嘅。 咁其实镇定啦。然之后又唔好咁冒险啦都好嘅。 係呀。 咁咪可能呢会有乱子出现都未定嘅。好啦咁除咗喺美国你会有机会见到呢个臭鼬鼠之外呢亦都有可能呢有机会见到係啲碗熊呢、就喺呢个闹市度出现㗎噃。嗱跟住落嚟呢同大家去到三藩市啦。美国嘅三藩市咧，佢哋有一个好出名嘅金门公园。咁呢一个金门公园咧，原来最近咧就经常有一啲野生嘅浣熊咧出没、哦。佢哋咧甚至乎咧走到去公园嘅路上面咧，就同啲游人咧就真系大家你见我，我见你咁样，即系大家一齐咧喺度并行咁样。 但系又未至于打成一片嘅， 未至于， 即系只不过各有各行啫。 系啦，因为咧始终人咧。有一啲唔係咁經常接觸到野生浣熊嘅呢你又會驚驚地佢。咁而啲浣熊見到你啊神高神大。 又驚驚地你嘛。 係啦亦都驚驚地你。所以其實大家呢又唔會話見到嘅時候呢就好隻腳啊好興奮要跑過去啊咁樣啦。好啦但係當局呢就勸喻啲市民呢就千祈唔好見佢得得意意咁喂佢食嘢喎。因為呢你咁樣做呢唔單止話呢會係嚇親佢。甚至乎咧，有機會咧，係如果佢唔驚，走嚟攞你啲嘢食，食下食下，食開咗咧，你變咗好似 米飯班主咁啊嘛！ 香港嘅金上包嘅公園， 嗰啲馬騮啊， 嗰啲馬騮咁樣， 咁咧到時就變咗唔怕人啦、 啊，甚至乎可能會搶嘢食添，如果係咁， 甚至乎可能會襲擊人啦，因為為咗食物，咁、就唔好啦，係咪？咁所以咧，呢、這個三藩市嘅金門公園咧，都呼籲翻啲民眾咧，就千祈唔好咧係餵飼嗰啲野生嘅碗蚌咁。咁啊，講到呢一度咧，彭仔都有一個經驗咧，就係、是、我都試過喺鬧市度咧，係遇過咧一家四口嘅碗蚌嘅。 嚇，喺邊度嚟噶？ 喺温哥華。 嗯， 原來温哥華嘅朋友咧話翻俾我聽咧，因為我第一次見到嘅時候咧，係食完晚飯啦，喺街度行啦咁，前面有四隻碗蚌，係排住隊咁樣過馬路啦。 哇！ 然之後跟住咧就行上行人路啦，就喺我前邊咁樣。大隻个好似隻小狗咁大隻 街坊咁喎，真係。 其实佢哋真係唔細隻㗎。咁然之后 小狗咁都几大隻喎咁。 但係我身边嘅同伴呢就话俾我听呢，唔使驚，好普通㗎咋，成日都见到㗎啦，啲raccoon咁样。同埋佢哋係唔会单独出现㗎。 系 呀，佢哋係群体嘅。即係佢哋都家庭观念应该都係重嘅。咁、所以呢仲形容为嗱，譬如你而家见到嘅呢一排四个咁、样一齐行一条队咁样列出嚟行，咪就係一家四口囉。 family 咁。咁你又真係见到佢似係一家四口，因为前头嗰两个呢係大隻嘅。 大隻啲。 后面嗰两个呢就係细隻啲嘅。咁、一齐行。 哎呀好得意啊你咁讲。 但其实呢都好危险嘅。危险嘅地方呢我觉得危险啊。但係对于我呢啲呢未见过嘅呢，咁又驚佢会唔会襲击我啦。但其实呢从嗰次经验呢，我会觉得係佢驚。个嚟， 但佢好勇敢，又识过马路又剩。 佢惊，佢都惊人嘅。 嗯， 佢会避人嘅。咁但系另一方面咧，譬如我嗰次咁样见咧，佢哋过马路咧、其实系好危险嘅。 哦， 即系好容易咧系俾车撞嘅。 嗯， 啊， 尤其是你话夜晚添啦，仲难睇啊。 咁所以咧就呢啲野生动物咧，其实如果佢系野生咧，都系应该归翻去森林啊、原野嘅、就唔应该咧喺城市嗰度见到佢哋出没咯。 不过如果佢哋即系喺城市要出没咧，大家都好似彭仔头先所讲啦，即系唔好刻意系啦，走过去搞佢哋啊，咁希望都 OK 啦。 Some new. Been saying yes instead of no. I thought I saw you at the bus stop, I didn't though. I hit the ground running each night. I hit the Sunday matinee. You know the greatest films of all time were never made. I guess you never know, never know.Wanted me, you really should have showed. And if you never bleed, you're never gonna grow. And it's alright now. But we were something, don't you think so? Roaring twenties, tossing pennies in the pool. And if my wishes came true, it would have been you. In my defense, I have none for never leaving well enough alone.Fun, if you would have been the one. Ooh. I had this dream you're doing cool, having adventures on your own. You meet some woman on the internet and take her home. We never painted by the numbers, babyMaking it count. You know the greatest loves of all time are over now. I guess you never know, never know. And it's another day waking up alone. But we were something, don't you think so? Roaring twenties, tossing pennies in the pool. And if my wishes came true, it would have been you.Defense, I have none for never leaving well enough alone. But it would have been fun if you would have been the one. I persist and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ask you if one thing had been different.

十月二号啊，星期五，继续系公众假期嘅今天，咁啊嚟到早上嘅8:07啦，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呢一度咧陪住你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吓，咁啊直播室当中咧呢一刻咧有我彭仔程振鹏同埋有阿 O， 早晨彭爷，追月快乐， 系啦，希望大家咧就寻晚唔知会唔会若隐若现或者间歇性地咧就见到呢一个嘅月光咧， 朦胧美啊呢。這个叫做 系啊，嗬，即系一时又见到，一时又收埋咁样， 系啦，神秘感啊，带嚟一种感觉啦。 我咧就后知后觉一啲啦，因为通常咧就当个手机收到啲朋友影到嗰个月亮啊。跟住咧就发啲图片出嚟嘅时候咧，先至走出去，睇到啊，睇到啊，又走出去望下，哎呀，但又睇唔到 啊！你个露台嘅坐向睇到就睇到啦，应该 系啊，应系睇到嘅，其实都系咪向向地东咧吓？系啦，都睇到嘅。咁但系咧，就因为成日都唔觉意地咧，就走去望嘅时候咧，就系俾啲云遮住。 我以为望下月亮，未有喎，睇住美剧先，跟住又 post 咗个美剧，跟住又再睇咁样。 咪就系当啲朋友有相。send 嚟嘅时候就以为有咩有咩望下又冇咁样咯，就可能当我唔望嘅时候佢就走出嚟啦。 唔系话咁鬼鼠，冇理由嘅。 冇完啦吓，唔紧要。嗰个大圆嘅月亮咧，团圆嘅月亮都喺心中嘅。 咁啊，睇下今日追击呢个8月15追击成唔成功啦。 系啊，咁啊，天气都好紧要嘅，系嘛？好，今日嘅天气预测会唔会配合到我哋可以追下月啊？ 有机会配合到、啊。今日大致天晴啊，日间咧干燥，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啫，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咁啊。展望啦，周末期间咧大致天晴，下周初咧有一两阵嘅雨啦，天气稍凉啊。提提你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现正生效嘅。依家27度嘅气温咧，相对湿度咧80%啊。 另外亦都同大家睇下今日呢个农历8月16啦吓，咁啊通胜咧就都好多嘢适宜，今日就适宜开光啦、动土啦、立碑啦、拆卸解除，仲有上梁吓，咁啊至于今日有冇啲咩系啊唔系咁适宜咧，咁就话咧嫁娶咧就唔系咁适宜， 呢几日都麻麻地喎，嫁娶我睇翻个通 嗱嫁娶啦、出行咧都未系咁适宜啊，仲有入宅啦。同埋儀曬啦等等，呢啲都比較係大動作一啲嘅，一啲嘅行事啦嚇，咁啊一個俾大家參考參考啦。咁啊，至於你話喺呢一個投資市場上邊咧，咁其實咧今日尋日今日咧都係香港假期，咁所以我哋冇市啊。但係美國方面有市嘅。美國方面咧，佢哋咧就話呢一個十月份第一個交易日咧，嗰個美股都表現不俗喎， 幾好喎， 三大指數咧都做好咁樣，雖然話做好，但其實嗰個道指咧係先升後回嘅，不過回就最後嗰個道指回咗百零點啦，去到今日凌晨2點嘅時候啊嚇， 咁啊即同大家睇下最新究竟係點咧， 最終佢有冇話？又升翻咁 樣啦，道指升35點啊，納指咧漲咗10%到咁樣，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下啦。喂，不過彭爺你講開呢個咧，估唔到琴日咧有啲甩碌喎，講緊就係東京方面。既然講緊財經，要講下東京啊嚇，咁啊，喂，東京證券交易所咧，咁啊，今日就會恢復翻正常交易，但係琴日咧竟然咧因為大規模嘅電腦系統故障咧，十年來咧首度因為呢個 system 咧出咗問題，全日暫停交易，其實個損失都幾大啊！亦都咧，依家未啊間。菅義偉去 係啊，做咗個首相啊， 係啦，咁啊佢負責咁樣啦，咁啊之前有個好龐大嘅論調就係話，喂有機會東京我哋要取代香港咁樣啊，點不知琴日呢個甩碌嘅事件都幾估唔到，因為咧個故障咧同我同你部電腦一樣啊，就係個 hard disk 有問題，好似文説係咁，但係 即係一啲最低級嘅錯誤啊， 咁跟住咧有啲朋友就即刻講啦，話哇你咁大個證券交易所，你個 hard disk 有問題，你有 set第二個 應該有後備啊？ 點不知原來咧 後備嗰個唔 work。 后面那个都不得、啊、对返后面那个落去、哎、喂又不得咁、啊 啊。不过有阵时呢呢啲攞嚟大家叫做经验分享啦。好、嗯、多时候呢一啲嘅大机构都系嘅。咁睇下你嗰个做所谓嘅维修或者系保养系点样啦，你个 maintenance 系点样，系咪？好多时候咧，啲大型嘅机构咧，佢哋都会有一个嘅后备系统噶嘛， 系啊， 咁但系好多时候咧，当嗰个主机坏咗咧，你以为喂后备系统咧系时候要启动嘅时候咧，佢就唔喐，咁然之后啲老板咧就会问：点解会唔喐噶？你平时点样 check 机啊？咩话？冇 check 过后备，因为个主个未冇冧，就冇 check 过后备。 有阵时 咁系咪即系嚟？咁你有咩补救作用？有我哋最新嘅补救方法就係我哋喺个 backup 后面再做一个 backup。 係啦，第三个后备方案咁样跟住。 即係你永无止境嘅就 backup 之后有个 backup 啦。 係啊，但大家冇諗过就係当你喺 maintenance 嘅时候维修嘅时候其实你 check 咗第二个 backup, 其实你已经会好好多啦。所以昨日呢就有轩然大波，唔止呢呢、這个东京证券交易所啊，连呢福冈啊札幌啊呢几个交易所呢都系因为用同一个 system 呢就受影响，不过咧大阪方面咧就做多啲期货市场嘅，所以大阪个市场咧就冇停落嚟咯。但放心，今日已经冇事噶啦，不过就要留意一下咯。你以为喂东京哇、啊、日本方面好先进啦、啊，呢啲嘢系咪先？啊，都会搞到一团糟。 咁啊，即系意外嘅嘢就系意料之外啦，系嘛？咁啊，最紧要佢哋修复得快，同埋之后咧就确保嗰个嘅稳定性啦，系嘛？咁啊，各位投资者就可以定一定心啦。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以下落嚟呢首歌咧，听到个歌者唔使太过紧张，系有周庆哲同埋啱啱呢一首歌曲。当中的女声已经出现了。为什么我会说听到她的名字不用紧张，是啊，她是子琪，那个是邓紫棋啊。 只能怪我们不是天生一对， 至少证明我们爱得多么纯粹，才会把彼此都爱到伤痕累累。原来回忆再美，不过一场误会，就让它一去不回。 别勉强走向到不了的远方， 爱不是对承诺坚强，想着我舍不得让你再勉强， 一直到我如此坚强， 孤独我早晚会习惯。 我们的 这首歌 想象，才让我们都受伤。别勉强走向到不了的远方， 爱不是对承诺坚强， 你累了， 你哭了， 夜深了，还醒着，我舍不得。 想 你知道我如此坚强， 到不了的远方。 爱不是对承诺掺假， 觉得自己揀呢隻歌揀得好啱添，真係好配合咧呢一个嘅假期啊，呢、這个嘅节日啦、啊，吓、啊、咩自己中秋节啊嘛，阿 Barbie 嗬， 系啊，唔系啊，周庆节啦， 哦，庆祝咩节啊？庆祝中秋节啊，周庆节，哦，咁啊，寻日听到喺街上好多人嗌咩啊，嗌子琪，不过呢一只歌系邓紫棋作嘅，亦都有份唱，有佢两位合唱嘅，所以咧啱啦，个歌名就 系 俾我自己嘅， 别、 啊、勉强啊，讲到咁烂。既然都听开啲合唱歌啦， 嗯， 唔争再听一只系经典啲嘅啦。 好啊， 此情只待成追忆，有林永亮再加埋林忆莲。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系啊，假期啊，我哋特别多好歌，希望你啊好快乐啊。 思想昨天仍然心中眷恋，时候换过了，但情未乱，仍似永远未完。为何跟你结识，如苦苦的压迫，曾热烈爱过，亦平淡过，长途相信爱是言尽所有，就算今生不可永久。 若你 需要，我愿陪在咫尺，但我知道情缘尽了。 也要甘心，无人能我说自由。为何思想昨天， 相信 可永久，一生中眷恋， 只有情 意，从浪漫爱火也有风波， 长路你我送我， 没有 亏欠相欠。 爱是原谅宽恕，就算 永不 相爱， 为何当初 愿我？ 但我 所爱，却已想再失落， 怎爱对待我？ 或许你心从未属我。柔情不可再追，时候换过了，热情未退，谁是最爱伴侣？你的心可会知，我的心未可制止，沉默地叹气，未忘掉你，却一生都想你。在哪里，愿仍可以会一生纪念你， 无论在哪里。 生过 哇，听住呢一首啊，此情只待成追忆，会唔会引起收音机旁边嘅你嗰种唱 K 嘅兴趣同兴致都翻翻嚟咧？一听嗰啲二部咧，就好想揸住支咪，系好想在 我 咧 K 房度唱翻。 对于呢只歌咧，有另外一个回忆噶， 系咩？ 因为咧嗱，你有冇听到佢嘅歌情歌词咧？咪话我的心未可制止嘅， 我的心未可制止咋？ 咁跟住咧，你知咧啲广州人咧，即系讲广东话咧，咪会有少少 乡音， 系啦。咁咧，咁你有时咧就会听到咧，即系可能如果讲嘢嘅时候咧，可能特别系如果有啲人嘅口头禅系好中意讲心尾心尾咧， 系啊系啊。 咁我细个就成日以为呢句歌词咧系心尾。 诶，你再讲一次原本嗰句咩啊？ 我的心未可制止，哦、 我的心 未可制止。 系、哦，原来都好啱啊！即系不同籍贯人士去唱呢一首歌啊。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二台通识六十秒。 听讲你最近参加咗劳工处嘅展翅清健计划，个计划点样帮到你啊？咁又会唔会帮到我噶？ 我个个案经理话我知咧，有好多嘅师兄师姐透过计划嘅在职培训，可以成功加入到银行啊、物业管理啊、飞机维修等呢一啲需要唔同职业技能嘅行业噶。 咁好，但系我未谂到自己想做咩、啊，咁样可唔可以都参加展翅清健计划噶？ 当然可以啦！展翅清健计划系为15至24岁嘅年青人提供各行各业嘅职前培训、工作实习同埋在职培训机会噶。计划咧仲会安排专业嘅社工帮学员分析佢哋嘅事业方向，又会有唔同行业嘅职业技能课程啊，同埋工作实习训练俾啲学员去尝试。你可以慢慢了解一下到底边一类型嘅工作先至最适合你。 唔错、啊，等我都上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嘅网站同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人人有本事，了解多啲先得。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阿欧每朝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是、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洪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好啦，我哋又集合返三个人喺直播室，咁有我鹏仔，有 Barbie， 亦都有啊 ，Hello， 好早晨啊，提提你啦，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吓、啊，表示火灾危险性咧都颇高嘅。另外咧就强烈季候风信号亦都系生效嘅。哇，咁呢个真系特别注意、啊。 嗯， 如果你话咧留低火种咧，再加埋嗰阵风一 吹 吹， 可以 哦，咁啊真系可以好严重啊。咁所以大家要注意呢两大警告吓、啊。好啦，咁另外咧，既然讲开啲警告嘅嘢咧，亦都咧有一个类似嘅，系警告咩咧？就系警告大家咧，真系要咧好好咁爱惜咧每一种嘅动物。 嗯， 啊，你知啦，咩物种多样性系嘛？但系咧，如果随住我哋咧，即系喺环保嘅工作上面咧做得唔够好嘅话咧，咁就话好多物种咧可能会消失，甚至乎有啲嘅动物咧，虽然而家见到咧就好多。我哋會見得到可能因為有啲城市或者有啲國家佢哋保育啦嚇，咁啊，但係亦都有一啲咧，可能係因為喺公園裏邊咧係飼養住，咁我成日見得到佢，咁啊以為咧，佢都好安全啦咁，咁但係有另一個嘅觀點角度咧，就咁樣嚟到去話俾大家聽嘅嚇，就係話咧，其實咧。 你就算見到有一些動物在公園那裡是被飼養，好像照顧得很好那樣，但是它當中呢其實都會有一些的動物是參與表演工作的、 嗯、 其實那些被囚禁啦，它形容為囚禁，亦都有即係被飼養住，然之後呢是需要做表演的一些動物呢，其實它們都很難受的這樣說、嗯、所以呢就住這一件事呢嚟緊咧，原來10月4號啊，星期日咧就係、是、世界動物日啊。呢、 嗯、 個世界動物日咧，當然就係一年一度都讓大家更加關注啲動物啦嘅權益啦。咁啊，其中咧就了解到咧喺香港方面啦，呢、這個愛護動物協會咧，佢哋都將呢一日咧。嚟緊今年咧有一個主題就話向海豚表演說不喎、 嗯， 咁我都朋友之間咧就口耳相傳咁啦，咁就都有一啲嘅資料咧係大家喺度互享啦、分享啦，咁啊當中見到愛護動物協會咧佢哋仲整咗一個咧。好似遊戲咁樣嘅、 嗯， 就係從遊戲當中咧，喺啲問答啦，喺個 app 啊，喺嗰個 internet 嗰度，喺個網頁度，咁咧就讓大家咧，即係去表達意見之餘咧，即係從嗰啲問答咧，可以咧就係了解更多，究竟咧佢哋譬如今次個主角咧就係海豚啦、嗯，究竟我哋平時見到嘅海豚嚇，不論喺世界各地一啲嘅城市，佢哋嗰啲嘅海洋嘅活動當中嚇。佢哋表演係究竟係開心定唔開心嘅呢、 嗯、 其中有樣講翻就係、是、我哋好似成日見到咧海豚咧個面部表情咧都有啲微笑咁、 嗯， 其實佢係咪真係笑呢、 哦、 有一種講法就話咧，咁其實係基於佢嗰個嘅輪廓嗰個結構嘅啫。 天生個嘴係咁樣噶嘛，因為 係啊彎彎地咁，所以你以為佢笑咯，但其實佢咁樣去做咁多運動啊、 嗯、 表演啊，佢係咪真係都開心嘅呢咁啊，值得大家關注一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港独暴徒焚烧国旗、冲撞使馆的卑劣行径。大使館已經向英國警方和外交發展部提出嚴正交涉，要求英方迅速開展調查，盡快將肇事者繩之以法。聲明表示，昨天下午十幾名港獨暴徒在中國駐英國大使館門前焚燒中國國旗，衝撞破壞使館正門，公開張貼港獨標語，上述惡劣行徑善意毀損侮辱國旗，褻瀆國家和民族尊嚴，嚴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和港區國安法，嚴重挑戰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威脅使館管社和人員安全。中國駐英國大使館敦促英方切實履行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規定的東道國政府的責任和義務，維護外交使領館神聖不可侵犯，確保中國使領館管社和人員安全和尊嚴。美國眾議院外委會通過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案，要求行政部門提供恐受迫害的在美港人臨時保護，加速取得難民身份。法案由民主黨籍眾議員馬利諾夫斯基提出，中央社報導法案指出，抵達美國時曾具香港永久居留身份並是中國公民，而且法案生效以來一段時間都身處美國的人士，將符合申請臨時保護身份，可合法留在美國並得以取得工作許可。另外，法案將有助特定港人加速難民身份申請。法案指出，港區國安法令到特定港人面臨迫害威脅，美國透過提供避風港給予支持，法案仍然需要眾議院和參議院通過，再提交給總統簽署後生效。有網民昨日發起十一遊行等活動，警方表示截至昨晚十點多，區一共有至少86人被捕，其中74人包括4名區議員涉嫌在銅鑼灣區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另外有20人涉嫌違反限聚令被票控。在銅鑼灣有網媒記者表示，因為所屬媒體不在名單上，遭到警員發出限聚令告票。西班牙計劃對首都馬德里實行封鎖，防範新型肺炎擴散。

咁网民咧原本啊号召喺各区进行，就被咧中联办指控咧系对港区国安法等等嘅公然挑衅嘅越籍行动，就未见有发生啦。哦，即系呢个越籍行动咧就未有发生。好，咁啊呢一个咧就其中寻日系警方修改呢个警察通例。传媒定义之后首次的大型示威来的。那防暴警察啦昨日晏昼呢就多次在铜锣湾是设立一个封锁区啦。咁啊截查市民同埋是核实记者的身份的。并且曾经要求呢是所有记者呢就离开封锁区。有别于呢警方声称呢是便利真正采访的传媒是进入封锁区采访的呢种说法。香港记者协会就批评警方任意滥用封锁区限制阻碍采访。昨日的做法反映警方修例就并非是为了便利传媒的，就说自己拆穿自己的大话。而警方昨晚就在这个 Facebook 那里就说了，就说昨日各区的公众活动里面有不同媒体记者都能够在公众地方采访，说明修订通例对于记者在公众地方的采访权是没有影响的。这样这个来自今天明报的头条报道。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东方日报》嘅专题新闻啦。讲到佳节难敌限桌令，酒楼生意挫八成啊吓。中秋咧就撞正十一假期啦，饮食业界咧本来就以为十一档期会迎嚟新一波嘅消费复苏潮啦。不过琴日订台反应咧同埋市场实况咧就未如预期啦。餐务管理协会会长杨慧醒咧就表示，今年中秋档期嘅酒楼订台情况普通，部分咧更加是寥寥可数，估计整体的生意咧就系只系得往常的两至到三成啫。咁啊，讲翻啦，佢亦都表示啊，酒楼嘅订台反应认真麻麻啦，唔少业界人士都指出咧就系出乎意料。近日疫情有所放缓，食肆午市生意已经恢复翻七八成啦。不过琴晚嘅市道依然系表现不济啦。由于晚市咧系占咗整日营业额嘅三分之二，但系酒楼食肆都系限制住咧系四人一台啦。咁所以即使部分酒楼推出咗呢个盘菜同埋外卖套餐，仍然无法抵消损失嘅。咁亦都话啦，政府日前又宣布违反四人一台禁令嘅顾客咧，亦都有可能被票控，影响咗部分顾客外出用膳嘅意欲。佢就希望政府咧可以尽快放宽每台咧嘅上限嘅人数限制啦，否则咧业界或者咧会再出现结业潮。香港中小企食店联盟召集人林瑞华就话啦，四人一台的防疫限制影响了节日生意，就算亲友少的人都可能会有十几人，咁做节点会有人想分台坐呢？所以人数的禁令令到市民外出做节的意欲大大减低，估计中秋节饮食业的营业额是比过往少了三至到五成。他就话啦，以往酒楼在中秋节就会推出多人套餐、围餐等等应节嘅，咁啊，琴晚咧一般就见到咧嘅生意咧都系好麻麻嘅，咁啊，所以咧就无法逾越啊。不过佢就话啦，由于市民咧好多人都系留喺屋企团聚，所以咧一啲供应盘菜嘅食店咧生意反而系会好咗嘅。咁呢个咧系嚟自今日《东方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 Barbie 啊，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啦，都系讲咧呢一个嘅市况啊吓，喺中秋节假期啊、国庆假期嘅市况嘅。正话阿 Barbie 嗰份报纸咧就讲到好似生意都系淡定啊，以为会有好转咁样。好啦，咁啊另一个行业啦。酒店业又点呢？成日讲话呢个咩啊 ？staycation 系嘛？ 系咯， 系啦，咁啊会唔会好旺啊？ 得唔得咧？ 得唔得咧？究竟好啦，苹果日报嘅报道系咁讲噶，话今年咧十一长假期噶喺疫情之下咧就唔见咗啲大妈旅客咧涌嚟香港嘅现象啊，但系咧酒店业咧就转打香港人嘅主意咯。喺呢个国庆啊、中秋假期咧，就割价吸客啊！其中有提到啊，半岛酒店啊、四季酒店等等嘅五星级酒店咧，都有份。咁、那个房价咧更加低至到咧3000蚊一晚啊！吓，唔单止话较平常咧系低超过一半啊，即系半价咁滞。咁啊，仲送埋自助餐等等嘅餐饮优惠、啊，咁就话刺激香港人咧就系、是、 租用作为呢一个 station 嗰啲咁嘅需求。咁部分酒店咧已经系爆满啦。咁但系咧有酒店业界人士就指咧，变阵咧其实只系得个白做嘅啫。佢话呢个系白造价嚟噶，呢、这个价钱啊，咁啊对长远发展咧就并不健康噶吓。嗱，咁啊睇翻咧呢一个嘅苹果日报咧，仲有一个咧系酒店预订情况一览嘅，咁啊列举咗咧就十月一号至到四号嘅嗰啲房价啦，同埋订房嘅情况嘅。咁啊其中咧就瑰丽酒店咧都几硬下我个价记得。4000元起，咁、就话咧都订满咗啦。 哇， 咁另外四季酒店咧2900多元起，亦都爆满咗啦。好啦，半岛酒店2800元起，优惠房间已经爆满咗啦，即系话做特价嗰啲啦吓。好啦，文华东方2880元起，一般房咧就满咗噶啦，其余套房价咧就要6000元起嘅，咁你睇下租唔租啦好啦，迪士尼酒店。2500多元起，满咗啦，剩翻嘅房价咧要3150元起。好啦，海洋公园万豪酒店1400元起，一般客房咧都满咗噶啦，特大房价咧就2490元起嗰啲，即系有交易啦，仲可以。 嗯、 好啦，银矿湾度假酒店504元起啫，争咁远啊，不过爆咗啦。还有香港愉景湾酒店980元起都爆了啦，跟住远少少黄金海岸酒店1800多元起，咁啊一号二号咧爆了噶啦，睇下跟住你仲问下仲有冇啦吓，咁啊呢一个咧都系几系香港人假期嘅时候咧都会去到入住一啲酒店啊试下呢一种嘅感受，咁啊。是啊，晏少少嘅时间又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鹏仔都过咗之前都有一两天吓、都试过呢一种嘅入住本地酒店嘅经验。九点半后同大家再分享一下。咁啊，啱啱讲过嘅呢一个吓、旅游业界当中嘅酒店业就话系白做啊吓。呢、个嚟自咧系苹果日报嘅报道。 好啦，跟住咧睇下《星岛日报》嘅港文啊，讲到国庆赛马财星拱照，总投注额咧去到14.54亿嘅。嗱，国庆日跑马咧就属于回归后嘅传统啦。琴日沙田马场举行咗10场赛事，贺建国71周年，亦都适逢中秋佳节。虽然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咧，而4人限聚咧就持续，咁但系咧入场人数咧就不足2400万，投注额咧就达到14.5亿400万元嘅，就创咗历嚟国庆赛马日嘅第三高。新马季开来以来咧，8次赛事咧就跑过啦，投注额咧累积至到109亿，疫情中咧嘅表现都算平稳噶啦。咁啊，讲到啦，嗱，马会咧，琴日咧继续系严格执行限聚令噶，马主、练马师同埋骑师等等咧，拉头马咧都系限于4人合照嘅啫，而且咧全部都需要戴口罩噶。至于公众人士嘅入场安排咧，马会咧就系只限事前订座指定入内餐厅嘅嗰啲马迷咧入场嘅啫，而任何人士咧入场嘅时候咧，仍然系需要递交健康申报表同埋接受体测嘅体温测试啦，我估系咁啊，抗疫咧并无松懈。今年的国庆赛马咧特色除了是人少之外咧，参战的马咧数目亦都系好少嘅。10场赛事咧，最终咧只系得第6场出马数目咧系达到14只嘅啫，其他咧都系唔满额嘅。其中国庆杯咧，仅系得7只马咧系参战，咁啊甚为冷清啊吓。另外亦都有啲场次咧系出马咧系唔多过9只，咁都有啲空咗个线路。 边个亲自出马？ 我唔知道。系真系好得意嘅啫，你吓咁啊！讲到咧，即系其实嗰个人又少啦，马又少啦吓，咁啊安排合照嘅时候咧，亦都系少嘅。咁不过讲到除咗马会生意好咧，练马师咧就话咧，今年咧国庆赛马嘅大赢家系边个咧？练马师就系告东尼同埋骑师莫雷拉啊，佢哋都系今年嘅大赢家嚟嘅、我冇睇开赛马，所以我唔知道。 不过我喺度谂，啲马少咗咧， 系啊。 咁係咪即係中嘅機會？即係本來14隻嘅時候， 機會大咗， 可能關事嘅咧。 应该关 个、赔率究竟系点样 咧？唔知点计喎，真系、 如果你好卡通形象化咁去想象嘅时候，好啦，咁由于嗰个嘅要有翻社交距离等等，所以人咪少咗啦。 系啊，啲马要隔开啲， 啲马隔开跑啦，系咪保持距离？咁系咪唔可系咪唔会再出现嗰啲？所以咧就唔会出现有争个马鼻啊？ 唔得啊，起码争个马身啦、 啊，要争1.5米起码，唔可以追得咁贴啊！呢啲。即係將佢卡通形象化咁諗啫，我哋鬼識咩跑馬嘅嘢係嘛？都係睇翻一啲温情嘢咧。好，跟住轉睇下香港文匯報嘅頭條報導啊，哇，温馨滿寫啊，簡直咩事咧？就話今年咧國慶適逢係中秋，咁尋日上晝啦，就中央政府啊駐港聯絡辦主任啊樂慧寧咧就走進基層社區慰問咧香港市民噶。咁啊，樂慧寧咧就指出啦。中央十分關注香港的疫情，關心香港同胞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派出內地支援隊支持香港開展普及核酸檢測，並且正在幫助特區建設臨時治療設施，相信在特區政府帶領之下，香港一定能夠穩控疫情，恢復正常經濟社會秩序。諾慧寧又指去年在修例风波和新冠疫情的双重打击之下，香港经济遭受重创，市民生计大受影响，特区政府已经推出三轮的防疫抗疫基金，希望社会各界各团体各企业都能够为恢复经济增加就业纾解民困是做出努力的这样说的。咁啊，呢个嚟自今天咧，就系香港文汇报嘅头条报道嚟噶吓。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咧信报嘅财经新闻啦。讲到花旗逆市看好楼价两季会升5%，咁听听点解咧吓？咁啊，本港今年楼价走势反复啊，中原城市领先指数即系 CCL 咧嘅升跌波幅咧都系唔够3%嘅，首三季埋单咧计近乎都系原地踏步。咁啊，花旗集团中国香港地产研究主管杨海泉就认为啦，若果未来唔会爆发第四波疫情，基于政府已经预订了疫苗，并且有望在明年的第二季取得，当市民大规模接种之后，经济就会反弹，失业率或者会见顶回落，买家就会放胆入市，届时楼价升幅就将会比较显著。预计目前楼价维持辗转上扬，今后两季的楼价都可以升5%。咁佢就话啦，如果疫情最终系能够靠疫苗解决嘅话咧，咁呢一个之前嘅影响最深嘅地产股咧，理应就会受惠啦。明年第二季之前咧，地产股有望系跑赢恒生指数，市场咧就会事先憧憬疫苗嘅概念，咁反弹力咧依然咧系依住次位呢个零售啦、住宅啦、写字楼类别嘅。咁佢话啦，衰得最差，反弹嘅时候咧就会最劲，升得 即系衰到贴地之后， 唔知系咪真系咁样绝地翻身咧吓？咁啊的而且确，即系我就唔识啦。咁啊睇下出年系咪真系第二季会升得咁劲啦 吓？啊，都我哋到时候问阿 O 都得。 系咯系咯， 系佢应该叻过我哋啊吓。好，唔该晒 Barbie 啊，再提提大家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咧76%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咧颇高嘅。咁而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同时生效嘅。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来自苏格兰的这位电子音乐鬼才 Calvin Harris 已经是圈中公认的小富翁，再加上加拿大的 The Weeknd Over Now。 I need you to know that We ain't ever gonna go back This time make us hold that It's best for me, it's best for you I need you to know that Try to love you but I force that All signs we ignore that And it's not Cause it's over now, oh yeah Don't get too confused when it's over now, oh yeah Now come 通常咧 ，Kevin Harris 嘅作品都系比较咧快版啦，舞池嘅精品嚟嘅。但系呢一首咧，似乎又另类少少咧，有一啲中慢版嘅柔情感觉啊。本周新登场占第十位 ，Kevin Harris The Weeknd Over Now。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海林，如果十分是满分，波城的幽默指数你会给几分啊？ 波城我给八分的，我个人很先入为主，射手座我觉得挺好，是都是搞笑类型啊，即是直接啊那些类型，所以我都挺欣赏。 Hello， 我是海林 Irina， 想知道我的阿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郑柏、 朱海婷、 阿欧、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啊，欧同埋爸比。 早晨啦、 啊，早晨啦、 啊，系啊，真系咧，见到大家喺假期嘅时候咧、 嗯， 都系咁精神奕奕咧，真系好开心啊！ 系啊， 琴日有冇上月啊，华梅姐？ 哎呀，冇、嗯、啊，琴日都好早休息啦。 系、哦、以为你有好多男伴约你去上月添， 呢 招赢啊！ 呢、這个其实都系一个事实嚟嘅，但系咧就系、是、因为有阵时啦，有冇听过一个名句啊？叫做咧。太多选择其实即系等于冇选择，系啊，太多嘅资讯其实即系等于咧唔知边样先至啱，咁所以咧， okay. 唉，费事啦，信得阿欧尔又得失小白咁咧，咁就唔好啦。我举个例啫吓、 明白， 举个例，唔使太紧张。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系呢啲系饿死啦咩？做咩讲啲咁嘅嘢啊？ 系啊，祝福语嚟噶。琴日好多人都系有铺呢啲啊， 即 系话中秋节，但愿人长久咁 样。咁啊系，但愿人长久系嘅。 七老八十嗰啲，我以为你讲同我讲嘅。系啊，点都好啦。咁假日咧都应该系各色其色咧，大家开开心心咁嘅。嗱，咁我话梅咧就留喺屋企嗰度啦。吓，无论咧人多好定人少好咧，最紧要。要咧都系要保持嗰种咧抗疫防疫嘅心吓、一啲都唔松懈噶。如果唔系咧，就会令到我哋咧过去呢大半年都差唔多成年咧，嗰啲努力咧付诸东流咁样。 系啊， 咁又何必咧？系嘛？咁所以咧真系喺呢个抗疫路上咧，我哋有好多朋友咧互相鼓励噶。嗱。譬如我哋最大嘅精神领袖啊，习近平主席，系、 哦、 啦，咁咧佢又高大啦，系嘛，咁、啊，对于女性嚟讲咧，佢都几有安全感啊，吓，好啦，佢咧，寻日咧响呢一个嘅啊。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唔好叫我讲多次 吓，口才好好啊，梅姐你， 唔好再叫我讲多次， 好厉害， 好长。总之咧，习近平主席就系一个场合嗰次啦，就发表咗个讲话，当中咧，哇、啊，真系啊，讲翻咧，我哋女性好啱听嘅说话，点解？佢话咧。 在这个呢抗击啊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之下呢，他赞赏呢广大的女性啊，包括了啲医务人员啦、啊、疾控人员啦、啊、科技人员啊、志愿者等等呢，即是为了这个疫情防控呢真是站得好前，同埋呢我哋俾咗好多力水㗎咁讲。咁、尤其是我哋女性啦，係咪、我啊喺呢一事啊咩啊神光咩 hashtag 啊 抗疫 啊。咪係啦，抗咗几耐啊、我冇出过力啊，你认为 有有有。 真係啊。咁啦啊仲更加呢啊习近平主席佢提出四个主张。咩四个主张啊，还要呢帮助妇女啊摆脱疫情嘅影响啊。 係。 唔可以让妇女受到疫情影响啦、啊。更加呢就还要靠呢一个呢疫后恢复嘅契机啦、啊。到时呢要俾多啲呢係男女平等啊落实得到嘅新机遇、哦。 男女平等好啊。 更加要做多啲吓，而家其实都做得唔错㗎啦吓。仲、有呢就话呢要推动妇女走在时代嘅尖端。 哇咁劲。 係 咯。 即係 潮流嘅尖端。潮流 尖端係我作嘅。前列。 係 ,ok。 係啦，冇 线嘅。冇人知你斋前列啫，系啦。 仲有一点，第四个主张就系、是、咧，要加强咧全球妇女事业合作啦。 哦， 嗱、即系全部啦，都系啊，哇，系叫做关顾住我哋咧女性嚟讲嘅。咁所以我觉得咧，习近平主席咧呢一番嘅说话咧，喺呢个逆境之下咧，系我哋作为女性都听到啦，特别窝心噶。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主席真系好，当妇女系宝，逆境下有个咁嘅脑，你话好唔好？加好啊！ 方喺全港部署6000警力，更加系派员到狮子山上戒备。原本系游行起点嘅铜锣湾，有近1000警力驻守。中午起，大批市民聚集，防暴警察大范围封锁街道同埋包围在场人士，并且系举起紫旗警告市民嘅口号，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警方全日喺各区拘捕最少86人。另外喺黄大仙发现怀疑有人喺农场道摘汽油弹嘅痕迹。网民原本号召在各区进行，被中联办指控是对港区国安法等公然挑衅的越籍行动，就未有发生。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相关报道就指，警方修改警察通例中传媒代表定义之后，昨日是第一个有大批记者到场采访的人群集结活动。警方传媒联络队人员更换了保护性更高的背心，并且安排拍摄组在多区进行直播。期間至少有3名網媒記者在新定義下不獲認可，被飄空違反限聚令。星島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本港新增1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一名患者就是從泰國來香港的26歲女子。她病發前後曾經入住尖沙咀和觀塘3間酒店，又曾經去過海港城一帶購物和用膳。感染源頭至今未明，是連續兩日有源頭不明的本地感染個案，而昨日初步確診的個案少於10宗。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中秋節撞正11假期，飲食業界指昨日訂台反應和市場實況未如預期。餐務管理協會會長楊慧醒表示，今年中秋檔期的酒樓訂台情況普通，估計整體生意只及往常的20-30%。中小企食店聯盟召集人林瑞華亦都估計，政府要求食肆四人一台，一家人團圓聚餐的話，人數必超上限，所以大型食肆影響較大，預料中秋檔期的營業額比往年少3-5%。東方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今年國慶適逢中秋節，市民無法外出旅遊，昨日主題樂園和中環碼頭一早已經人頭湧湧，由於有超過200多人是排隊坐船，船公司需要加開船隻疏導人流。長洲東堤一帶2人的度假屋租金以往只需要200多元，昨日漲價去到大約1000元，升幅3倍多。文匯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日行有關最新環球房地產泡沫指數的報告指出，雖然疫情席捲全球，但不少城市的樓價仍然繼續攀升，帶來更大的泡沫風險。

係咧呢個假日先可以有咁嘅特別嘅享受啊！ 係 啊，就享受咩？享受聽呢個報章摘要。 嗱， 新聞部如果咧唔見咗嗰個音樂咧，揾我，我幫你練翻一次。 好悠揚嘅一個樂曲啊！ 咁咧，而家翻翻嚟嘅就係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線直播室咧，就有阿 O， 有阿 Barbie， 同埋有阿彭仔響樹嘅。咁我哋假日咧都特別輕鬆一啲啦，希望嗰個嘅調子咧讓大家可以他調一下。咁所以咧，哇，輕鬆地咧發現咗。直播室有啲新設備嘅，喂， 係咯，我以為你添置嘅添， 因為咧突然間俾我發現咧，直播室點解多咗把咁有型嘅風扇咧，一個坐地風扇，但係嗰個風扇咧個外形係好IT cyber 嘅， cyber feel 啊， 係咪啊？ 係啊， 純白色， 係啊， 啲掣咧又係內藏隱藏式咁樣。不過最緊要其實我想玩一樣嘢，夠唔夠時間啊？我哋 夠嘅， 你夠時間 係 咪？ 係玩耐啲， 我想試下其實如果喺直播室開呢一個新嘅風扇。嘈唔嘈先？会唔会听到先？啲听众会唔会听到缝缝声先？嚟试机啊 ，Barbie， 近你啊！嗱，我哋而家咧试下开着个风扇。 系啦，我哋都做下测试完先。 你要试下最大喎， 系最大嘅档次啊吓，咁样。 啊，点为之最大？哎呀， 呢个最大啦，呢个最大， 最大。 哦，都大声，如果控到埋。头先听 嘅啦，你而家净摆喺咪前， 咪就系咯。 你会唔会摆个风扇喺个咪前啊？ 依家咧，依家咧，如果咁嘅， 喂，而家吹咗喺第二边啊嘛。嗱，听众朋友，我哋而家咧就用你嘅听觉咧，帮我哋测试下呢、這、一个，因为咧，点解咧直播室咧系需要有一啲咁样嘅设备咧？ 讲解下。 原因我哋一个密闭空间嚟嘅，咁能够让个空气咧系多一啲流动咧，咁相信会系比较好一啲啦。但你唔使成个风扇推就我向住我嚟吹，冷亲啊！突然间 系，不过同埋啲机件咧，我哋直播室都好多， 系啊，好多机器啊， 系啦，咁嗰啲都会发热啦，佢温紧噶嘛，系咪先？ 冇错，咁都因为我哋廿四小时服务啦，咁所以啲机器咧都不能够话系好长时间咧系熄机，等佢咧孤单咁， 哎呀，佢吹到我只脚啊！突然， 哎呀， 我想讲其实都几大风喎，呢把嘢。 我要 揞 住 条裙 先，我要揞住 个裤浪都入咗嚟， 吹起咗，玛丽莲梦露咁样啊！ 系好，测试完毕，咁一个风扇都可以啊，放喺度啦。 系咁啊，星期五咧可以轻松啲啊吓，调子咁啊，去下本地游。今日主理嘅导游咧就交咗俾 Barbie 先。 系啊，因为小白入咗厂， 佢都去咗一个新嘅地方嗰度试下啲住宿。 系啊，我佢自己。 哎呀， 好阿 Barbie， 今日我哋有啲咩地方要去啊？ 都系去 station， 好 系啊， 一齐听下啦。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消失的地图。 今个星期嘅消失的地图咧，就有我 Barbie 林慧，而今朝早咧就请嚟好好过生活导赏嘅顾问阿 Ling， 早晨啊！ 早晨啊 ，Barbie。 平时成日听到阿 Ling 咧同阿小白一齐讲本地游嘅时候咧，我都好羡慕噶啦。今次终于轮到我啦。 不过我估咧，你作为一个靓靓嘅女仔咧，应该咧就中意住啲靓靓嘅地方多过周围行嘅，会唔会系咁咧？ 都唔会啊。其实咧，如果唔系疫情嘅影响咧，我都几中意周围去噶。 咁如果又有得住得靓靓，又有周围行，会唔会更加好 呢？咁啊，简直适合我哋呢啲中意影相同埋打卡嘅女仔啦。 好，咁咧，我哋今次不如嗱，而家就潮流好兴 station 啊。咁我哋不如又讲下一啲可以住嘅古迹，咁变咗又有得行，又有得打卡，好唔好啊？ 梗系好啦，带我哋去边啊？拎今次。 嗱，其實咧香港咧都有一啲可以住嘅古蹟嘅，咁但係咧佢哋都有一個共通點嘅，就係佢哋全部都係警署。咁聽落啲人就，咦？點解要住警署啊？呢啲唔係咁好，係咁但係咧，其實佢哋而家個名咧都已經唔係警署噶啦，咁所以大家個心會唔會開放，即係放開一啲？咁係啦，咁我哋講咗第一間先咧，其實第一間就上一次我哋講緊呢個六日戰爭嘅時候都講過，咁就係咧六。战争的开始就是旧大埔警署，亦都是我们今天的陆会学院。我们都知道旧大埔警署其实是建于1898年的。它当时就有一个很重即 重要嘅戰爭意義咧，就係、是、發生咗呢個六日戰爭嘅開始。咁但係今時今日咧，佢已經係由呢、這個加道里農場所管理嘅一間嘅繪畫古蹟，咁就叫陸繪學院啦。咁其實佢哋係歡迎市民去入住嘅，而入住咧就唔係話真係好似住酒店咁咁好咁開心，有冷氣啊，有即係美食啊咁。咁其實就係真係好自然嘅，佢就即係想你去融入自然，同埋係多啲嘅綠色生活。咁亦都係有一個教育嘅成分喺裏面嘅。咁所以如果鍾意親親大自然又想住下古蹟嘅，咁就不妨考慮下陸繪學院嗰度啦。咁、但係如果你覺得我都係一啲比較想鍾意真係一啲好奢華少少感覺嘅地方呢，咁我哋就不如去尖沙咀啦。 去邊度住啊？尖沙咀。 尖沙咀邊度住？哇！呢個真係好奢華。我諗到大家每一次經過太空館對面嗰間靚到不得之了嘅活化古蹟，一笪笪一都唔陌生啦。 梗係唔陌生啦，不過亦都即係最多喺門口行個圈咁樣就行開咯。 係嗱，咁今次我哋就去住下啦。其實裏面都有間海利公館，其實就係、是、都係開放俾大家住。咁當然啦，風險由人啦。如果負擔得起，都可能係一個嘅選擇。咁但係你話其實我都係比較常中意行多啲。咁其實一笪笪一係一個好值得大家，即係除咗住之外，仲好值得大家去瀏覽嘅一個古蹟嚟嘅。因為咧，首先佢係喺呢個嘅19世紀末咧已經係興建而成啦，咁佢就係舊嘅尖沙咀水景總部。咁佢除咗有濃厚嘅歷史背景之外咧，其實佢嘅建築物本身咧都有好多好有趣嘅地方嘅，因為咧佢係一間咧有你仍然見到舊嘅馬厩咧，即係嗰啲馬房啦，同埋咧即係原來古時真係仍然係用飛鴿傳書嘅，咁所以咧係啦， 點樣體驗到咧個建築嗰套燈？ 係啦，冇錯，你見到點會俾你知道有飛鴿傳書咧？咁其實原來它是有一些白鴿窿的位置、就是以前呢是啦，他們就是用來即放一些飛鴿傳書的飛鴿，所以是非常有趣的古蹟。而且呢它是還有一個圓塔的祭祀樓，這個在當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設備來的，因為呢它是負責通報周圍的一些船隻個準確的時間的、所以呢即是1881就是說當然啦，如果大家是想好好的住也都沒問題、但如果我純粹想參加古蹟呢，都是一個很豐富很豐富的地方。 系，即系其实我唔入住，但我都可以去嗰度影下相啊，或者去睇下咁样 嘅。系啊系啊，佢嗰度嘅古迹嘅物体物嘅建筑相当之丰富噶，所以真系好值得大家去参观嘅，系啦，同埋好集中咯，所以即系打卡。即系热点啦，都可以系 个位置，亦都比较容易啲去嘅。 冇错，冇错，冇错。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去尖沙咀，我个人系中意比较上悠闲啲嘅噃。 呢、个都啱我悠闲。 系啊，咁我哋去离岛咯，好冇？ 我 OK 喎， 唔系好离岛嘅呢个，已经系唔离岛了啦。呢、這个就系、是、去大澳啦。 哦，大澳我都有去过，唔通你就系讲紧嗰一间有 coffee shop， 然之后要行到去上面，中间有好多好香嘅虾膏味嘅地方。 冇錯啦，就係、是、你行嗰啲好香嘅蝦膏味咧，就會見到一間都好精緻嘅酒店，好精緻嘅建築物啦。其實佢就係舊嘅呢、這個前嘅大澳警署，咁佢亦都係一個而家活化咗嘅酒店嚟嘅。嗰度啲嘢其實都 OK 好食嘅、 我都係咁覺得啊，杯咖啡都唔錯。 係啦，冇錯冇錯，仲有佢即係用佢當地特產啦，蝦膏同埋鹹蛋黃做嘅小食咧，係亦都係好吸引嘅。係啦，咁就我哋講翻嗰個建築物本身先啦。咁佢除咗係一間几骨子啦，又有一啲悠闲感觉，仲系一个而家都唔算系一个离岛嘅酒店之外咧，其实佢嗰个历史咧系特别比较 juicy 一啲嘅。 点解咧？ 佢曾经咧系啦，佢曾经咧就喺呢个二十世纪初咧发生过一件咧非常之即系戏剧性嘅开枪事件嘅。咁、而嗰个子弹窿咧仍然都系留喺个警署嘅一个铁窗上边嘅，佢铁门窗上边嘅。咁、大家去住同埋参观嘅时候，除咗咧附近嘅景色相当优美之外咧，咁亦都系可以咧睇翻呢一段咁特别嘅历史故事嘅。 哎呀，我上次去嘅时候冇睇到呢个子弹窿啊！ 我唔紧要，可以再去再睇。 系系系， 因为其实佢本身嗰个历史都系特别嘅。咁佢除咗彰显咗呢个殖民地管治嘅权威之外啦，咁其实佢嗰阵时嘅兴建咧，即系好大程度咧都系为咗防，即系帮啲村民调解咧，同埋都系防呢个海盗同埋后来走私嘅。咁所以咧，即系佢嗰个嘅目标咧，亦都系比其他警署都系有啲特别嘅。咁同埋咧，头先 阿 Barbie 你都讲过，哇啲你要行上少少，即系行上少少呢一句说话，其实都系个关键嚟嘅。其实以前殖民地时代，所有嘅警署咧，都会喺一啲山岗嘅地方嘅，就是、方便佢即系环地咁望落去，即系 睇得最清楚啦。 系啦，睇得最清楚啦。咁所以咧，其实呢几间警署都有个特点噶，正正就系咁啦。我哋讲第四间可以就系俾大家住嘅一个活化古迹，亦都系一个警署，亦都系一个山岗上面嘅。咁但系呢一间咧就。大家一定就可以住得到，因为它的价钱是相当之优惠的。 正 的、 啊、这个。 是啦，所以很费心机听是吧， 是 的。它就是位是啦，它都方便的、那個、地方其实都是近这个港铁站的、它就是位于这个沙田的零基营。咁零基營， 我住沙田咁多年都未去過、 啊。誒、咁你應該係，因為佢真係喺好隱蔽嘅山崗上面㗎。係、係啦，佢咁佢嚟我嚟地政咧，其實真係一流㗎。係、啦，咁其實佢本身都真係一個嘅活化古蹟啦。佢係舊沙田警署，咁佢1924年建成嘅。咁由於咧佢嗰個地處位置啦，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就喺、是、個山崗上面，周圍咧都有啲樹林遮擋咗少少，咁變咗咧平時可能大家咧就未必太多留意，但其實佢相當近呢個港鐵站。 系，到而家都未谂到系边个位嘅， 系嘛？咁所以咧，即系你真系要可以，你就系住沙田附近咧，就可以去即系探究一下。 嗯，好啊，好啊。 系啦，咁佢上面都有咖啡饮噶，系啊，咁所以都可以上去参观一下。咁点解呢一间嘅地方都？值得大家去即係去研究下去住下咧，咁除咗佢嘅價錢即係絕對大家都係承擔得起之外咧，咁佢亦都有佢一個好非常之特別嘅歷史嘅。咁我哋通常啲警署咧過去咧都係啲即係紅豆豆殺氣騰騰，有槍有武器咁樣啦。咁但係零基營本身咧過去有一個好特別嘅歷史，就係、是、曾經成為一個孤兒院㗎。咁、所以咧係啦，咁所以喺嗰、那個零基營裏面嘅一啲設施啦，佢哋都好希望即係翻呢一部分嘅歷史，等人哋都知道。哦，除咗佢喺早期本身係一個警署嘅功能之外咧，其實佢曾經喺五六十年代咧，係成為咗孤兒院同埋後期幼稚園，所以咧即係好多好開心嘅小朋友嘅回憶喺裏邊嘅。咁、而佢而家有陣時都會舉辦一啲活動啊，所以有陣時未必需要住都可以去嘅。咁但係當然啦，佢就由於喺個山崗上邊嚇，咁就行五分鐘到啦，咁變咗咧係啦，都有少少開心行山 feel 嘅五分鐘到啦。 但都唔係好難行嘅啫，係咪啊條路應該？ OK 嘅，但系可惜咧，就系佢真系嗰啲路会比较上有啲梯级啦，咁变咗可能去嘅时候咧就要即系对于一啲双健人士可能会有少少嘅考验啦。 嗯，同埋可能如果系长者或者啲行动唔系咁方便嘅朋友咧，呢一个地方就未必好适合你啦。 会难啲去到咯、但系慢慢都得嘅，系啦。咁但系即系都要睇每个人嘅情况啦。不过其实佢又由于佢位置嘅地方咧，真系交通方便嘅。其实咁又旺中带静。咁如果有啲朋友咧，有阵时想真系逃离烦嚣，即系一两日避静咁样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嚟。 嗯，咁啊，头先听阿 Ling 介绍咗四个地方咧，都有四种唔同嘅感觉，亦都应该适合到唔同性格嘅人啊。如果真系适逢想避静，又冇。冇得离开香港嘅话咧，考虑去本地游，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适合你噶。 系噶，系噶。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阿 Ling。 好，唔该晒你 ，Bobby， 拜拜。 拜拜。 啊，又真系几好选择咁样。 啊 ，Bobby， 你都有啲潜质做下导游。 系咩？ 带下我哋周 围。都唔系我带你去，其实 佢叫你转行 啊。你原来咁嘅谂法嘅。 你又唔识听啦呢啲说话。 哎呀，我太善良添。 我啊知啊，挑通眼眉啊，梗系啦，少个香炉少只鬼啊嘛。唔系咩？ 系啊，喺时候听下追踪31 Cousin 有咩分享啦。啊。 晨光追踪31， 哇咁快嚟到10月2日嘅早上咯，追踪31当然要有 Cousin 罗启新啦 ，Hello Cousin， 早晨啊， 系早晨咧。 哇！一听到 O 字咧，就想打个喊路啊！ 系啊，咁啊，俾大家唞下都好嘅，话晒假期啊嘛，打个喊路唔紧要嘅，又唔系翻工啊。 系啊，喂，咁啊，另外咧，今晚咧要同大家讲下咧一个节目啊，呢个节目咧就系9:30钟嘅零距离科学啊。 嗯。 吓，咁咧就系嗱，咁啊。動物咧要做手術咧，咁大家都會見過啦。特別係如果又有貓有狗咧，帶佢哋做一啲最基本嘅結扎手術啊、絕育手術咁樣啦，係咪啊？ 係。 咁但係咧， 啊，這個南非的一個動物保育園呢就出現了一個九歲的獅子叫力奇， 嗯， 那他因為牙出了問題，你知道獅子可能沒什麼點刷牙，你不是很敢跟他刷牙，那他的牙齒問題嚴重，令他吃不到東西，你吃不到東西真的是獅子還要吃肉的，是吧，他不可以說吃齋啊吃粥啊這樣的嘛， 是 的，所以呢就要做手術了，那全球首一指的一班呢就是獸醫呢利用一些特別設計的工具呢就幫他做治療， 嗯， 問題來了，手術做到一半的時候阿力奇開始在麻醉藥之中蘇醒了， 哇，好緊張啊，這個 怎麼辦呢，這樣今晚真的要看看啦， 是這個獅子究竟會不會擘大口又是好像剛才打個喊路就睡回呢，還是呵呵呵恐怖 呢，是啊，其實這個系列呢都挺多不同的動物呢會進行一個大型手術的，下個禮拜還有黑猩猩，到時候會再介紹啦，好啦，今晚呢午夜廣場呢真的很科學呢，這個都跟我們幾有关系嘅，因为你同我都系比较中意玩啲科技嘢噶嘛，系嘛， 系啦， 系啦，咁但系咧，你有冇听过科学霸权咧？ 我冇啊，呢、這个 系啦，咁其实咧，我哋成日都觉得啲科学家咧，佢真系都几好噶，好肯咧同大家互相 share 啲嘢啦，吓、 嗯， 咁咧即系话啊，譬如全球暖化咁，好多科学家咧就会开一啲唔同嘅国际会议啊，大家倾下集思广益啊咁、嗯、样，咁但系咧有人嘅地方咧就会出现咧政治同埋权力争斗啦、 嗯， 科学界都系、 哦， 嗱、你有冇发觉咧？某一啲国家咧，佢哋喺咧科研层面上边咧，即系领先全球噶噃， 系。 好、嗯、多時咧，佢哋咧喺度研究，譬如話嗰啲太空科技啊、 嗯、 軍事科技啊，咁啊做咗一啲咧就研究出嚟咧，跟住咧就慢慢咧就啊嗰啲嘢裏邊咧點樣可以啱民用咧咁樣？譬如舉個例，最緊要啦就係我哋而家互聯網啦， 嗯， 以前咧其實咧係發明出嚟咧就係打仗用噶嘛， 軍方用嘅， 係啦，佢就好擔心咧，譬如話一個地方俾人炸咗啲資訊咧就冇咗咧，所以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組成一個網絡， 嗯、 即係你冇咗一個咧，咁其他咧嗰啲網絡咧都可以繼續服務啊。吓、啊、咁样嘛，所以咧有个今时今日嘅互联网，但系点解咧就喺科技上边咧，有啲国家系出现咗领先，仲系甚至乎垄断咧？嗱、 嗯， 之前咧就唔系好知嘅，但系而家咧我哋就见到，哎，真系、 啊、 好似美国咁，吓佢唔系话领先咁简单，仲要揿死你、啊， 系或者将你嘅企业买起佢、啊，用自己嘅公司吓， 系啦、啊，咁、啊啊、有啲科技咧就系、是、拥有咧好庞大嘅影响力同埋研究资源嘅。譬如是有啲好出名嘅名牌大學啊，吸引咗好多咧科學家啊，或者係啲教授級嘅人啊，去到嗰度啦，係咪？當年啊，愛因斯坦啊，都係咁樣啊，先至會去咗美國嘅啫，嚇。咁但係咧，連科技都變成一個霸權嘅咧，就犀利啦。同埋今時今日咧，你有冇發覺咧，就係話我哋所有嘢咧都要相信科學。 啱，系啊， 但系点解一定系要相信科学咧？ 系 系啦，你唔可以相信第二样嘢，即系话你唔可以相信哲学嘅、 嗯， 或者系一啲咩神秘学啦咁样嘅。咁同埋咧，亦都系迫使我哋依据科学行事嘅。 系， 即系如果你做嗰啲嘢唔科学咧，就会有人话你啦。 系啦，唔科学本身已经系个罪名嚟噶啦嘛。 系啊，譬如你做家长嘅，咁诶会有啲人话俾你听，你应该点样养个仔，诶同佢打啲咩针。 系系系。 啊，你就算你去跑步啊，啊啲人都话你咧，喂咁样。唔科学嘅，你要咁咁咁啊！ 嗯、 你而家阿奥利买股票都系啦， 系啊，用 AI 嚟操盘啊！依家仲使听 你 噏啊！你 唔可以话，哎，我凭感觉好靓嘅第六感，人哋睬你傻啊！ 系啊，真系， 今晚就可以睇下呢个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嘅。 系啦，咁啊，放假嘅日子咧，可以留翻多啲时间喺屋企啦。咁啊，睇下港台电视31啲好嘅节目啊！吓，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 Cousin 罗启新，唔该晒，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日前宣布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冇供应饮食嘅宗教聚集获豁免于限聚令，不过参与人数不可多于容纳人数嘅一半。其中天主教香港教区恢复公开弥撒，在坚道圣母无缘聚主教座堂，朝早大约有20名教友戴上口罩参与平日弥撒，座椅上贴有告示提醒要保持1米距离，教堂入口处有消毒搓手液，亦有体温监察器，

感觉弥漫星辰，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9:36，诶，啱啱系咪啊？ 系37咯， 转咗37分啦吓。继续晨光第一线，咁啊，享乐时代咧，彭姐想同大家分享，人人都话 staycation， 唔通个个都去咩？咁如果真系差唔多。啊！我身边啲同事 都去得七七八八， 咁冇理由自己唔去感受一下咁。好啦，咁啊，话说咧，日前咧就去咗呢一个嘅主题公园附近嗰个酒店，都一个新酒店，因为我就未入住过啦。咁咧就尝试下啦。咁啊，嗰个酒店嗰个品牌其实都系即系国际知名嘅。咁我以为自己住过啦，原来我系住。高一級嗰、那個 哦，因為佢嗰個系列有個獅字頭嘅好似子公司咁樣。 我就住過咧呢間酒店系列咧，係系啊，黄浩然嗰个排头嘅。 OK OK， 系啊，因为佢 已经知啦。 系啊，系啊，有 黄浩然排头嘅嗰、那个，我以为同一间嚟啊，原来跟住朋友话翻，喂，俾我听，唔系啊。你住过嗰个咧，系阿黄浩然嗰个牌头咧，系个档次高一级啲嘅。 虽然都系 M 字头呢个酒店品牌，系啦、 嗯。喂，我入住之后咧，先知原来呢一个酒店咧，系啊香港嘅一个集团，系名下嘅，即系佢系收购咗。可能佢買咗呢一個管理啦嚇，喺香港呢一個酒店咧就係佢管理同佢經營嘅，即係經營嘅老闆咧。咁啊呢個咧講出嚟個名咧，大家都識嘅，因為佢都有擔任一啲嘅官職嘅。好啦，咁啊不講。不如講下咧，即係作為一個嘅入住嘅人客啦，有啲咩感受啦？嗱，香港人。入住呢一個嘅本地嘅酒店，咁我都係比較少嘅。咁嗰個感覺，第一個感覺就係、是，哇！呢間酒店都幾富喎、 啊， 因為咧check in 同check out 咧都要排隊啦，同埋都要花啲時間。咁你可想而知咧，呢間酒店梗係做得相當唔錯，咁所以先吸引到咁多人嚟呢度 staycation 啦。如果唔係嘅，就應該係大家都真係冇乜地方好去，咁所以咪人人都嚟咯。 除非開咗做檢疫酒店啦，即係之前有啲檢疫酒店係都係客似雲來噶嘛。 咁佢嗰度都叫有生意做啊。 係， 即係從呢一點咧，我就可以諗到咧，既然咧本地嘅酒店咧，即係淨係靠香港人自己做翻香港人生意咧。係，其實都係可以咁爆嘅，啲酒店房間咁爆。咁所以如果有其他酒店話俾你聽，唉、哎，我哋真係好淡靜啊，冇生意嘅話咧，其實嗰間酒店自己要檢討一下。 係啊，真係要諗下計仔啊，真係。 真係即係有陣時諗嘢唔係一定係你係啱嘅。即係話係因為疫情所以搞到我冇生意，唔係喎，人哋隔離嗰個酒店爆曬喎。 係啊，仲有咧，即係頭先阿彭爺同阿 Barbie 讀報紙嘅時候咧，喂，其實嗰啲酒店都唔係喺市中心啊，都有啲都有啲，譬如南區啊，或者有啲屯門區嗰啲都搞得掂喎。 係啦，咁亦都可能係靠住佢係遠離市區咧，就更加有一種度假嘅感覺。咁所以點解佢會爆咧？呢個亦都可能係原因之一。咁都明嘅。好啦。咁啊喺呢一個管理上面，我想先講咧，就佢嘅設施啊，同埋佢管理上面咧，就除咗話要排隊check in check out 呢樣咧，就有啲不是味兒之外咧，咁跟住咧 就係佢嗰個設施咧，基本上咧都係有我去過佢嗰個 gym room 啦，咁啊個健身中心啦，其實都好基本嘢嚟嘅啫，咁所以就行過算啦。咁然之後跟住咧， 行過就算，係咁舉幾下鐵啦，因為有陣時都係咁啊，你 冇啊，費事啊， 係費事添啊。 咁跟住咧就行過咧去嗰個做 spa 嘅地方，咁咧佢做 spa 嘅地方咧，佢主打咧都係泰國名牌嘅， 係 啦，即係一係咧就好嘆啦，一係就好慳啦，係咪？ 嗰两个牌子啦， 系啦，就嗰两个啦。咁咧，佢做 SPA 嗰个咧 系 好悭嘅， 系喂，因为咧你入住咧，据我所知咧，你入住咧有啲 coupon 嘅，咁嗰啲 coupon 都好似都几抵嘅，俾你喺入边消费翻咁样。 我冇啊， 哦，你又冇消费系嘛？ 我冇啊， 系啊，冇。 唔系啊，我冇嗰啲 coupon 咩？哦， 系啦，我入住嘅呢一个咧就系入住佢一种叫做特色房间。 嗯， 嗰个特色房间嘅意思咧，即系佢嘅房里边咧。是会配合翻嗰个嘅主题，譬如有熊猫啊，或者有一个主题是海洋啊，有一个主题咧就 系、 是树林咧就会有啲我以为狐狸嘅动物啦、啊，原来嗰只嘢叫做小熊猫。 系啊，人哋用咗好多钱， Panda、 用咗好多钱推广嘅，有一年系特别为到小熊猫而做咗一个系列噶。 咁、我觉得值得做，因为小熊猫真系好可爱啊！我见过佢真猫咧，真系。好好可愛又好得意，我覺得去入住呢個酒店嘅同時咧，一定要過去探下嗰只 真貓得意過只卡通喎。 但小熊貓又好似你頭先國際新視野講嗰啲， 有啲似碗熊噶， 條尾啊嘛，因為係咪一格格 raccoon 咯 ，raccoon 咁樣差唔多，係大版咁樣， 唔同色，唔係個面型都唔同， 係唔同個名都唔同， 佢個樣啊個面型係似狐狸，但係個身又似碗熊， 係 咯，但佢夾埋咧其實係熊貓。 嗰个系列啦，即系熊猫嗰个系列嚟嘅。 好啦，咁我咧就喺呢一个设施方面咧，讲到佢个 SPA 咧，就既然系名牌子，我都有入去巡过。 嗯， 但系咧谂谂下，基于疫情关系，暂时都唔好做住啦咁样。好啦，跟住就去泳池啦。 系 嗱，佢嘅泳池咧嗰个特色咧就在于咧，佢系集中晒喺晒中间嘅。 系 佢系三座 building 咧都系酒店啦。咁你当一个圆形咁围住三座 building， 然之后中间咧就系一个泳池区。 嗯， 泳池区咧就去分咗做四楷嘅。 系 即系有啲大池啊，有啲俾小朋友玩咁样啦。 嗯， 咁咧其实嗰个望落去咧系几吸引嘅。 嗯， 咁而喺真系落水游嘅时候咧。有啲問題嚟啦，就喺管理上面咧，試過咧，佢有分日子咧，就開幾多個泳池區。 哦，即係佢唔係開曬 㗎？係啦，我撞啱有一日咧，佢就淨係開一個啫。 哦， 咁唔緊要啦。但係咧，當我要去使用嘅時候咧，發現咧係太多人啦， 撞手撞腳嗰啲位又出現啦。 你直頭連放低啲嘢嘅池面嘅位置都冇， 即係連嗰啲凳啊，即係曬太陽。 於是呢，以我咁暴躁嘅性格，梗係火都嚟啦，係人都鬧啦。咁佢真係生不逢時啊！嗰個管理嘅管理員兼且嗰個救生員，咁我咧就嗱好燥底地咧， 氣沖沖咁樣行過， 就行過咗去另外嗰個池區啦。佢鎖咗，即係唔俾人去嗰個。咁我就。我摆低啲嘢啫，我冇话喺度游啊。 咁个救生员点讲咧？ 咪吹我唔涨。 好嘢，好嘢，好嘢， 其实唔好嘢噶，其实唔应该咁做嘅。 管理得唔好咯，即系 嗱，咁即系话咧，喺管理上面咧，如果有听到作为一个住客嘅心声咧，你系咪应该按你入住率嚟到开翻你几多个泳池？ 其实系啊， 你明知入住率都超过八成嘅时候，你仲系咪只系喺平日嘅时候？嗰个仲系咪叫平日咧？ 系 咪咧？何必咧？ 唔好忆起啲唔开心嘅事，我哋谂啲开心嘅事。不过咧，讲开泳池咧，我呢个酒店我都有去过啊嘛。我反而过唔到一个位咧，就系佢中间咧冇换衫同埋过水嗰一嚿室内啲嘅嘢啊，变咗咧你已经要着晒泳裤啊咁样。 先行出去 咁，就有见嗰啲酒店神嬲咁样啦。我见哇，即系通常啲香港嘅朋友仔啊，食完早餐之后游个早水咁样噶嘛，跟住咧个个咧就好似制服咁样，着住白色， 个个都系咁着行 过去，白色嗰个叫浴袍咁样落去下边落水咁样。因为其实呢件事系好外国嘅，咁但系我哋始终香港人系比较保守啲噶嘛，即系你唔系个个都接受到，跟住更加有啲外籍嘅女士咧，佢。 已經是比堅尼咁嘅啦。 係啊， 咁我又冇咁大感受喎，因為佢喺個 外國生活開， 佢個前面其實都有一個過水嘅位置俾你嘅。 但佢唔係 indoor 咯，佢已經係一 户外 嘅，一出 lift 其實已經係户外就入住嘅啦，咁樣咯。 咁啊，我就因為慣咗喺個當我放低咗嘢之後，跟住先至係寬衣嘅。 我都係咁講。 你好啲，你好啲啊！ 好啦，好講翻啲叫做入到去房間咁點咧？嗱，房间方面都有正评有负评啊。房间咧个正评就系、是，小朋友包括咗彭爷爷咁贪心嘅人，咁咧就好开心啦，因为咧佢有个房间咧有公仔送啊。 唔系贪心，系童心呢啲嘅。 嗱，佢咧有两，我入住嗰个房间就系嗰个小熊猫啊，咁佢就送咗两只小熊猫嘅公仔啦，又有两个啦，佢哋自己设计嘅背囊咁啦。其实咧， 系 啦， 小朋友 size 大， 冇错，小朋友。 哦、 因为佢嗰个房间咧都系预你可能系两个大人，就两公婆加两个细路咁啦。咁啊，所以就系咁。咁但系佢有特别注明咧，入边有一啲 cushion 咧。这个不送的、哦、如果送呢要给钱买、啊。 咁、哦、几好。 另外就是他那些的在房间里面的个人护理清洁的用品呢、嗯、哇都是名牌子、哦。今次呢就不是悭了。他是好炭。 他 是好炭。他用了好炭的泰国的牌子。那我呢就很开心了。就净立了他的。 有劲冲凉。 我没有劲冲凉。我就立了他番碱啦。 他那些护发素挺好用的。 啊那这个。我正评，但系负评嚟啦，就 系 佢嗰个房间里边嘅浴室嘅位置，即系咧厕所位咧，佢就特别咧系做咗一个咧类似透明嘅落地 玻 璃 到张床啊嘛， 系啦，咁本来咧喺打开晒嘅时候咧就系、是、几光猛啊，即系几开扬咁啦，成个房间。但系咧，点解咁得意咧？当你冲凉嘅时候，你系咪谂住嗰个应该有个帘咧，俾你拉翻埋？ 照计系噶。 咁应该嗰个帘你会设计喺边度啊？ 咁嘅浴室入边啦。 佢喺外边。 我唔记得咗呢一幕添。 佢嗰个帘咧系冇错，其实咧你可以。 佢电帘嚟嘅，首先系。 一，你可以喺浴室里边咧揿一个掣咧，佢喺外面嘅帘咧就会自己褪冚埋咗个成个厕所，咁啊睇唔到你冲凉啊去厕所啦。但系讲明嗰个帘喺外边嚟，原来你揾对手咧拉翻外边。喂，呢个设计几有趣啊嘛？ 可以冇留意呢样喎？ 咁大整蛊？ 嗱，我当你唔系咸湿啦，为咗。你是一家大小好老婆和老公然後一對仔女。個細路仔媽媽你在做什麼拉開。 好嘢好嘢閒嘢真係。世事都被你看透了，浴缸都被你看透，不知道世事 啊！你真的想不到點解要設計在外面呢、那個簾，而且用手去拉開。 其實我都住今時今日咧，呢啲酒店咧，啱你講啱。 個細路真係可能冇性噶嘛， 呢啲情況係非常普遍，話俾你聽。 啱嘅啱嘅，幾有趣，你個發現。簡直係一個開心嘅大發現，朋友，好嘢，好嘢，好嘢。 食方面，我本來都想分享， 依家冇時間啊， 冇時間。 唔係 我想講佢有中餐啊、西餐扒房嗰啲嘅。我想講咧，佢個中菜廳咧，而家做緊有一個嘅套餐咧，我食佢夜晚嗰餐。咁佢咧有個介紹咧，就係呢個係套餐嚟嘅咁。咁我見到咧500多一位。咁啊，於是叫咗啦。啊，真係抵食喎！ 係啊， 佢有呢個炸蠔啊，哦、又有成半隻嗰啲 片皮鴨， 唔係啊，係乳鴿啊等等，即係成套餐咧，你覺得咧500多一個人咧咁樣食法，仲有一間酒店裏邊咧，你又覺得真係啊呢個又真係幾抵喎！通常咧、okay ，通常食。套餐你都唔想噶嘛？ 係啊，酒店中餐500多位真係平啊！ 啊，咁同埋啲食物係 OK， 反而我覺得咧，佢嗰啲嗰只乳鴿咧唔使俾成隻嘅，你邊食唔落啊？跟住後邊啲嘢嘥咗啊！ 我有一個補充，呢個酒店最好就係咧免開瓶費啊，好多時 係咪啊？ 係啊， 嗱呢樣你咪知我就係知啦，但係佢有開簾咧， 有開簾你呢樣你咪知我咪唔知咯， 就係咁啦。好，報告完畢。 好，唔該曬彭爺。 仍相信未来不记恨， 一脸倦容，放心靠近，或有一刹感觉没有我，霎眼一切可以很清楚，别说分开，你别说分开，哪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下夜幕乌鸦刮风沙，静默后刮风沙，河流跨过高地皇帝话，谁稀奇感情无疮疤，怕不怕，唯望与你躺下聆听内心的变化。或有一秒不怕没有你，霎眼一再给你笑惊喜，远走高飞，带你一起飞。哪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下夜幕乌鸦刮风沙，静默后刮风沙，河流跨过高地皇帝话，谁稀奇感情无疮疤，怕不怕，唯望与你躺下怀缅愉快的盛夏。哪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下夜幕乌鸦要搬家，路上或更可怕，谁所有旧恨拒绝放下，谁亦有着缺陷，你知吗，留在待到天亮吧。 正话我讲嗰种咧，小朋友唔知情，拉开嗰个厕所个帘，然之后问爸爸妈妈你做咩啊？呢啲咁嘅情况可能都会发生喺陈柏宇嘅身上，话晒个小朋友细啊嘛。 系啊， 刚啱听过有阿陈柏宇嘅《感情这回事》。 喂， 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咧有刘太，早晨刘太， 早晨，咁多位， 系阿 O 啦、芭比啦，同个彭仔相识， 系啊，阿 O 啊、芭比， 系你好， 各位好， 诶，我知道你今日打呢一个嘅点唱电话，就系想同阿孙女点唱生日，系咪啊？ 系啊，阿立晴啊，立晴啊，四号生日啊， 哦，礼拜日喎， 系啊，三岁啊， 咩啊，三岁， 三岁， 三岁生日，系啊， 我都听到三十三岁啊， 三岁， 哦，依家三岁，哇，过多卅年就33岁， 开心， 系阿立晴系妹妹系咪？ 系妹妹嚟嘅， 系咁啊，乖唔乖啊佢？ 都几乖嘅， 使唔使你帮手都凑啊？ 我唔使，我有时间就去睇探下佢咁咧。 哦，不过疫情关系有冇影响到你哋即系吓探你啊探阿孙女嘅时候都少咗啊？ 最近就好咗啲，之前有两个几月都冇去探佢嘅，即系第三波最紧张嗰阵冇去嘅，唔敢去嘅。 我想问咧，阿刘太你识唔识用嗰啲视像电话嗰啲啊？ 都识嘅。 哦，都有有冇试过啊？ 有视像电话。 系、啊、你中唔中意嗰种嗰种科技嘢？我麻麻地啊， 都几好啊，都好过见到 啊，好过冇啊， 我都系咁 话， 好过冇啦。 系啊，咁啊。我想问你啦，点解呢几日唔见小白嘅？ 阿小白佢咧就系运动过量啊，整亲啊只噶，咁啊所以翻唔到工咯。 帮我问候下佢啦。 好啊，使唔使全家？ 啊，問下你， 係啊，問 佢全家都好幸福， 中秋節快樂啦、 啊， 最緊要、 啊啊、 有冇食夠月餅啊？嚇、啊！ 有今朝先食食咗啲月餅。 咦，咁啊，阿立晴生日咧，禮拜日咧，會唔會切個生日月餅啊？ 係生日月餅食唔曬， 過尾。佢聽晚就生日會啦，先喺屋企。 係咪啊？ 因為提早咗。 係咁啊，慶祝嘅時候都要顧住嗰啲啊社交距離 啊， 教導下喎。小朋友未必嘅咁記得啊。 佢今年又翻學咧，好開心喎，翻學。係 咁啊， 翻學 啊。阿劉太係外婆係咪？ 是啊是啊 咁 啊, 啊婆婆有冇啲咩生日嘅祝福俾阿立晴啊 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快高长大同埋最紧要生活得开开心心 系 听教听话咁啦最紧要 咁 婆婆今日好有心喎揀咗一首作品呢阿立晴好喜欢㗎喎 Let it go 喎係咪 啊係啊佢因为佢好鍾意嗰个主角嗰个卡通人 系 佢好鍾意嗰个 咩王后 Elsa 好叻啊你咁都识 Elsa 系王后 炸 噶 佢， 系啊， 诶，好多人中意啦，咁咪点解周街都卖佢啲嘢啊？ 系啊， 啲父母啊最唔中意啦，破产啊，破费啊，简直 系啊，好鬼中意，咩都要 Elsa 嘅公仔都要嘅。 好啦，好啦，咁我哋今朝就听下呢首作品咯，多谢你电话好嘛？ 好，多谢你几位啊， 唔好客气， 个个都身体健康啊， 你都系，多谢你， 系啊，系啊，多谢你，拜拜。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let it go. Turn my back and slam the door. The snow glows 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 Don't 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d to be. Concea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Well, now.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let it go. Turn my back and turn the door. And here I stay. And here I'll stay. Let it go, let it go. The cold never bothered me anyway. It's funny how someday. 唱嘅作品啊， 好啦，放你走，放你走啦，因为都10点啦，我哋下个礼拜先再见， 拜拜。